25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0点，跌92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74.5，升4.5。腾讯控股323.2，跌11蚊。中国平安89.1，跌2.7。建设银行5.67，跌0.2。信宇光学科技101.1，跌3.9。汇丰控股55.5，跌0.6。盈富基金26.05，跌8.5。友邦保险74.9，跌2.85。港交所243.4，跌9蚊。中国平安、中国银行2.93，跌6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4，日元105.26，瑞士法郎0.975，澳元0.673，加元1.33，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146，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0,253点，跌457点。港金现价报14,460蚊，升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3.91美元，卖出1,54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咧快线曾经有意外噶，清理好啦，咁但系都仲系挤塞噶。而家去油塘方向车龙都长噶，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咁就系观塘道方向油塘啦。康宁道对开快线意外清咗场啦，而家龙尾就到九龙湾港铁站。另外，较早前咧，观塘绕道方向旺角近住丽港城快线嘅意外咧，同样都系清场，咁暂时一带就车多。沙田路方向狮隧咧，近住博康村对开慢线有坏车啊，挤塞嘅去九龙方向啦，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是、沙田路方向狮子山隧道，近住博康村对开咧慢线系有坏车，咁而家咧龙尾已经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啦，仍然都系有车龙嘅，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路面方面，喺九龙青沙公路去三号干线一段挤塞啊，近住海丽村呢一段系慢车，而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2019。今集嘅主角系喺汽车服务中心嗰度做嘢嘅林子俊。 睇翻架车嘅损毁程度系几严重啦，即系架车轻伤嘅话咧，咁就揾翻灰咁焗一焗油，咁就可以交翻俾个客噶啦。 想知道十位展翅清健超新星嘅奋斗故事？逢星期二晚上12至2，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师兄祠堂啊！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要揾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龙虎榜盘州精选， 放下是人生其中一个需要经验学习的课题。 原来奉献多多少少，依然徒劳，两个世界也分开。任我花精神期待，清清楚楚，辛辛苦苦，不会带来年代。原来是我多此一举，伤痕累累，要我尴尬也应该。好先生与爱情竞赛，好先生太 中相信你存在乎我在。 你今年面对了宠物和老同学的离世，而这种经历失去的感觉也都正好在这首歌曲出现。 MV 更加引用了葬礼去传译爱人已经离开世界，或者一段感情来到最后的阶段。 原来奉献多多少少依然徒劳，两个世界也分开。 作曲徐继宗，填词林若玲，编曲 Matt Chiu， 监制张敬轩，加上廖志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张敬轩《感情寄生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 你望到边度咁大督口水啊？你 唔系嗰个叫反胃，有少少想唔知。 咁你一定系望到边个反胃啊？ 我望住个咪啫，系啊，早晨啊，各位风骚嘅听众，早晨，早晨。 定系你望到而家个天气警告要反胃啊？可能要讲一讲喎，真系。 都要啊！嗱，25度气温，相对湿度95%啦吓，雷暴警告咧去到11:30，咁但系多咗个山泥倾泻警告啊吓。 系啊，都好危险。琴日咧，最劲嘅时候，我冇记错，应该去到红雨噶嘛。 我唔知道有冇去到红雨，我就系知道我边嗰啲闪电又好犀利， 闪电好多 闪雷啊！ 今次终于我都闪啊，哇！见到个尸首，哇！闪到啊咁。 你点知 道、啊？你终于恨到有闪电降临你个区啊！ 即系话我呢边都有啦，即系其实佢嗰个分布带好大咯，香港九龙都有咯。 仲有你一个唔小心仲闪腰添啊嘛， 系 咪？ 闪腰啊！ 你系因为琴日雨滑即系大天雨路滑啦。 系啊，天雨路 原来天雨路滑可以简称变咗做 雨滑咯，又或者系墨鱼滑。 我又明白佢讲咩。 天雨路滑，点解唔讲天路 咧？因为咧真系讲紧即系行楼梯啊，行楼梯啲楼梯咧咪有水啊。 系，因为落紧雨。 又落紧雨啦，咁跟住咧就冇嗰啲叫做防滑嘅嘢有啦。 哦 ，OK。 咁啊，跟住嗰对鞋咧又唔生性喎。 你着咩普通嗰啲运动鞋？ 佢唔系着，佢 唔系 着 高 踭 鞋 啊 嘛。 我唔系着波鞋，波鞋底好啲嘅。 你个底唔好。 系啦，即系个底唔好。 系， 应该我底唔好多啲。 跟住就顿顿顿，哇！ 咁三级啊？ 系啊。 哇！点解冇宣布咩？你琴日大埔区嘛，冇话大埔区局部地区性地震嘅。 地陷，地陷。 嘣嘣嘣！你谂下，应该系嗰个地步系。 唔系，蛇咗只脚，跟住，我真系好耐都冇试过有试。 系年纪大咗啊嘛。 咁正常。 关咩事？落雨啊？咩年纪大？ 正常嘅，正常嘅。冇理由话自己成日跣噶嘛，系咪先？ 真系冇嘛。跟住就系啊，就痛咯。 但你有冇试啊？ 我嗰个叫做 美龙骨啊， 冇啊，美龙骨隔篱嗰嚿嗰条 筋， 嗰条筋啦，应该系条筋。 其实严格嚟讲，你应该揾唔到美龙骨噶咯。 我条骨都喺度摸， 因为都 好 厚肉 噶， 包得好好，所以条美龙骨好难会震到伤。 我 周围咁多啲咩 airbag 喺度， 唔系我一见到你跌低嗰个消息咧，我即刻谂起我个仔咧，细仔，有阵时跌落地下度咧，我哋都话我冇事。一嚟厚肉，二嚟有包到条片， 系 好厚噶嘛，系咯，我即刻谂起就 系 你都有双重保障啊，应该 就 系啦，但系好无奈地，你跣嘅时候咧，你会系即系 只手撑一撑， 咪擦手又冇事，反而就冇擦损嘅。咁跟住咧，但系系会揞到嗰啲梯级同梯级中间嗰啲位咧。 咁梯级崩咗， 唔系。是我应该有条筋应该撞到的。 哇咁你唔系咁认真你算不幸中嘅大幸，因为你唔系震伤个震啊。 好彩真系。 你真系好难伤到你个震嘅。 你开到我到手又。 但是你行得好自如啊个样子。 因为佢同阿细 B 有唔同嘅分别啊嘛。 细 B 矮咯。 同埋细个啊嘛，佢好明显开始骨质疏松㗎啦。即系另外一个嘅界别嚟。 但佢骨质疏松极你搵唔到啲骨啊嘛而家。 我入啫。 入啲咯。 生得入啲啫有嘅。 即系你同嗰啲重量级拳手一样噶，你打极都打唔中佢气门，因为咧佢人哋就肌肉好厚实。 系真系，我都觉得系由于可能真系肥咧，即系有少少肥咧，咁 保护到少少， 保护到少少。而家感觉咧，揿咗条筋咧，好似瘀咗嗰啲咁嘅感觉啫，系、哦、啦，但系都痛。 喂，呢、這个系一个天赐嘅良机俾你，知唔知啊？ 咩啊？ 因为你冇理由， 即系我 keep 住肥，冇 唔系唔系唔系，你冇理由自己揿噶嘛？即系你如果想捽嘅话咧，你好难揿长久噶嘛？系阿华同你。重拾呢一个昔日浪漫情怀嘅时候啦， 多揿一揿嗰点啊，我个背脊嗰度，跟住就系揸少少，想少少，想少少咁样。 你有咩事啊，相公？麻烦你拉一拉个蚊帐先啦，咧系啦，揭开我张被啊，系呢个位啦， 系嗰件衫啊， 系啦， 咪点搽药膏啊？ 呢啲你自己 油 咧， 帮我攞支油过嚟噶嘛？ 系啦，阿丈夫唔系攞呢支啊，呢啲迟啲先啦，我指花生油啊，食完饭先炒饭啦，好唔好？ 啊，唔好意思，琴日我系揾咗荣荣帮手嘅， 系嘛？ 都温馨啊， 唔系因为荣荣 母女情深， 伤得太多啊嘛，咁 系一个惯犯， 跟住佢咧，琴日都好。专业咁地问我阿妈咪你系咪呢度系咪呢度咩个范围系点样 嘅？ 医 生 好远噶， 因为阿荣荣佢攀石， 攀石 始终系整到呢度嗰度咧，啲医生都系咁样问佢啊嘛。 系啊系啊，佢好专业地咧，哦，佢话因为我平时又帮佢捽咧，又帮佢按咧，咁所以咧大家互相帮忙咯。 仲你都有今日啦，简单讲。 但你帮荣荣按咧，荣荣应该系真系属于金牌服务嘅享受嚟嘅。 梗系啦。 而你俾佢按咧，佢就一个入门级嘅师傅咯，应该系好耐都冇客嗰啲嚟。 琴日咧，阿荣荣咧，佢咧用佢手指仔，因为即系始终都系即系女孩子。 同埋你啲揿你啲肉，我相信。 跟住我话妹妹，你用咗几只手指嚟同我按啊咁样。跟住话两只，我话哦，原来两只手指系得一点嘅啫，即系俾我揿紧一点咯。 即系佢唔够力啦， 好痛噶。如果按得唔识嗰啲朋友咧， 都唔 你会按伤自己嘅，真系会噶。 我唔系叫佢按，佢我帮。叫帮我搽药膏啫，咁、哦、但系佢系真系 你叫佢攞争啊嘛！ 哇，想死你啦！ 我用嚟啦，我呢啲都叻。 我有攞争噶，我同我老婆按嘅时候咧，我有攞争锄。 唔系啊，咁你而家整伤咗，你唔知咩事 啊？哦，咁系千祈唔好啊！ 我搽药膏，跟住佢就攞两只手指，两只手指咧，跟住我成日以为得一只手指啊，原来佢 一只手指同两只手指嘅分别真系唔系太大嘅，你阿妈 一只得 S E M 多啲。 佢成日凝住阿荣荣攞嗰只手指帮我按啊嘛， 边只手指啊？ 咪就佢唔中意嗰只咯，可能佢话荣荣使唔使？咁啊！ 嗰隻手指比較難用力嘅，其實 唔係喎，可能佢對佢嚟講 手指公咁樣， 手指公啫，都 OK 嘅。喂，咁你今日你小心喎，唔好笑得咁大聲喎。 哦， 笑都 OK， 笑都唔得，唔係話。 啊，頭先打咗黑黐都哇， 黑黐真係唔得㗎， 因為苦扶住你知唔知啊？ 黑黐你有無情力啊嘛，但你要記住，就算拉到嘅話咧，少少嘅拉筋咧係需要做嘅，因為如果唔係咧，佢嗰個地方俾你已經緊咗嘅話，你唔喐佢咧就更加緊。咁你諗下咧，就好似平時你頸筋膊痛啫。所以咧，少少嘅 stretching 係一定需要㗎。係 啊， 你放心啦。 我琴日咧可以完全測試咗咧嗰啲防水雨具嘅功效， 係咪啊？ 因為琴日冷瀟灑咧，我有時有擔遮，有時咧就淨係著咗咧以前揸電單車嗰件雨褸咧，我諗住好防水啦。 你已經係嘅，揸電單車嘅話都唔入水㗎啦。 我仲咧孭咗個細嗰啲斜孭袋咧，我就摺咗喺嗰個雨褸後下邊咧，我諗住萬無一失啦。跟住結果係咩咧？我成功測試到咧。我嗰阵时喺嗰个平价运动铺买嗰对300多元嘅防水爬山鞋咧，坚、 啊、 防水 系嘛？ 琴日唔小心踩咗入去几次个水凼度咧，翻到去咧，你真系纯粹好似脚汗多咗啲咋？ 哦、 啊， 超防水， 冇潮皮， 系啦，冇完全冇啊！即系你如果你平时中伏噶啦嘛，你着波鞋嗰啲咧，你一踩落去， 做水鞋啊， 系啊，即系譬如再上一次礼拜嗰次咪落到好犀利嘅，大家咪咩全港脚皮大赛咧？琴日完全冇。咁但系咧，边个地方咧真系湿晒咧？嗰个斜孭袋咧， 我琴日翻去点样做咗样样嘢系咩？ 尽湿晒干 晒银纸。我琴日咧有一沓银纸，好似人哋啲的士大佬咁样咧。 我帮你晒啊！ 系啊，我冇摄喺银包度啊嘛，一张张咧。 你好似我有一沓银纸喎， 你不嬲都冇 钱。你平时咧揿100蚊， 好明显平时就成日虾我哋两个。 我哋 下次五翻工嗰阵时成日都话冇钱冇钱啊！ 你都要问清楚我沓银纸嘅组成系点先得噶？ 全部20蚊纸啊！ 一张100蚊，一张50蚊，四张20蚊。 哦， 加埋应该多咗200蚊噶啦，跟住、 啊、 呢，我諗住好安全咯，我仲要摆喺嗰个斜孭袋嘅内格呢，点、 啊、 一返到嘅时候，哇喂唔掂，啊老婆喂，喳喳淋攞风筒吹先，真係好似嗰啲咩西瓜大少呢，攞烫斗烫咁，就哇张张都已经呢个时候胶蟹真係最好㗎。我都有一两张系胶蟹嚟噶嘛， 哦、即系十蚊纸， 就真系争好远就冇事啊！哇、 哦， 其他廿蚊嗰啲咧就真系湿晒啦。 喂，我想话咧，即系着雨褛呢个经验咧，其实雨褛系真系可以防到叫做跣咗，唔使你咁湿啊。但系因为由于 佢会有少少焗到汗水喺里边， 我啱啱想讲， 系啊， 因为 真系会啊， 好焗汗咧，其实咧里面嘅湿咧系你啲汗同埋佢散发唔到嗰啲湿嚟嘅， 系啊， 根本就着唔着雨褛咧，你都系一样湿啊。 唔系，但 系 好好多噶啦， 系因为唔会湿透嗰件衫嘅。 所以你会知道，琴日咁大雨咧，如果你都有嗌外卖嘅话咧，咁嗰啲外卖电单车嗰啲。送货员咧，就佢虽然有件雨褛，可能佢就唔会话即系擎晒水啦，但系佢都好辛苦。 佢自己啲汗水湿透咯， 系啊，喂，嗰、那个爬山鞋我真系，哇，呢、這个真系估唔到，大力 推 介。本来嗰次就系买芬兰谂住御寒啫，佢真系超防水噶，真系。 但系而家会唔会贵翻咧？ 我唔知佢哋嗰啲公价 嚟啊。 喂，你有冇码啊？你嗰、那个？你的腳 我只脚好细嘅， 我只 脚系合理嘅。 O K O K， 多谢你用合理嚟形容我只脚。 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她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念迷信的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也许明天 好啦，又要考下大家中学语文课本记忆题啦。 哦，好啊。 仲记唔记得我哋有读过木兰辞啊？ 有。 滴姐霍姐姐，木兰当户织嗰句啦，系啦。咁啊， 呢个故事应该系人都识啦。 系啦，迪士尼都有埋动画啦。咁样，我听讲话嚟紧又再嚟一个真人版添。 系啊，仲搞到好多是非添。 系啦，咁但系喺呢个木兰花木兰呢个古仔里边咧，去到最尾咧，如果喺呢个课文里边咧，仲有一段有两句说话咧，就系讲述佢呢一个即系男女身份嗰样嘢嘅，就话呢个咧红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 系谂咩安能辨我是雌雄定雄雌咁样。咁嗰阵时细个就话哇咩即系讲咩咁样，跟住佢就同你讲，你睇即系两只兔仔，可能就咁睇落去好难分到佢系男定系女，系啦，咁啊即系你认唔到噶嘛，即系等于我哋有阵时。是公鸡啊，母鸡呢啲容易认啲嘅啫。 哦，系因为有啲好大嘅 明显嘅分别， 系啦。 所以古代中国咧都好明显地要分开男同女嗰啲造型啊、衫裤啊、发型啊，等人哋一眼就望出你系男仔定女仔咯。 好啦， 但照你男仔同埋女仔又唔系咁容易，即系要有好 捞乱， 系咯，应该唔会咁容易捞乱。 但系又唔系喎，嗱，老老实实 啊，真系老老实实啊，真系睇完相再睇片， 都 真系 匪夷所思噶。 系咯，重要系咧，就算唔系呢单新闻，其实日常生活里边，你偶然你都会有犹豫过。哥哥 定姐姐 小姐系啦，嗱，一间真系可以讲下日常生活发生咩事。呢个咧就比较特殊啲嘅，就话咧即系一个运动场合啊，中国女子田径接力队咧，就佢哋影咗张大队相，就摆上网度啦。哎呀，做完比赛啦， 系啦， 因为佢哋喺横滨参加完呢一个咧世界接力赛女子啊4x400嘅预赛嘅时候，就影咗张相嘅咁样。咁虽然成绩咧就麻麻，即系第12入唔到决赛啦，但系点解都会引起大家热烈嘅讨论咧？就唔系话佢哋跑成点，而系话咩人跑啦？ 系啦，咩叫咩人跑咧？ 即系我睇到得新闻嗰阵时咧，我觉得真系好匪夷所思，但系同时间又好尴尬，因为你冇理由去质疑人哋一个性别噶嘛，系咪？ 唔系噶， 佢系参加女子组， 是 一个世界性嘅比赛啦，系咪？即系中国嘅代表去到日本度比赛啦，系咪？但佢跑完之后，而家得出最大嘅 question， 即系最大嘅问题就系、是，究竟佢哋四个系咪？女人嚟嘅咧，即 系 你谂下，其实呢一个如果佢本身系一位女性嚟讲，系真系几侮辱 嘅。唔系，两个嚟嘅啫，两个嚟嘅啫。 两个，四个里面其中两个。 佢只不过有两张相一齐摆埋出嚟啦。咁啊嗱，如果我哋就咁睇张相啊，你唔好话其实佢嘅身份系女子田径队咧。的确嘅，我觉得客观啲。如果你今日大家有上网睇过张相咧，可能你都会话，可能系男仔咯。 我唔知睇张相，我睇埋佢哋之后嗰个访问，即系而家咧就最多人讨论嗰位咧就系话 一个戴眼镜，一个冇戴眼镜， 两 个都系超短头发嘅， 冇戴眼镜嗰位嘅女子选手咧。喺个片段去睇嗰阵时，其实听埋佢把声音啦，佢嘅动作嗰样嘢咧。 都是令你好怀疑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man 的男女仔，我只可以这样 说。他的名字只是讲个名字，不用连名带姓的，叫孟雪的。其实都很中性的，因为男人都可以叫孟雪的嘛。 是啊是啊，我们都有个林雪，是不 是？是啊，另外一个戴眼镜那位的运动员呢，就叫曾欢，同曾欢，一个就廖孟雪，但都是很中性的个名字。即是你很难说喂叫阿欢那个就是男定女，我们都有阿梁欢啦、啊、什么都有的真的。 不是，但是因为呢名字就真的可以有个女仔可以改男仔名 字。而个样子呢亦都是真的很男仔样子、啊。 因为呢那四位的运动员呢，他一起他的高度是一样的。身形都是瘦削的。但是很明显看到那两个女孩子呢，即是隔住那两个女孩子呢。 长头发那两位。 两个长头发， 系啦，就住边嗰个两个女孩子嘅身形，同佢嘅队友系嗰个身形系。 但 系 冇得咁讲噶，就算你话外国一啲选手，佢哋运动员嘅话咧，全身嘅肌肉啊，女士们啊，可以超级爆炸噶， 可以嘅， 行开噶。 我明啊，因为咧，你真系睇到嗰条裤仔啦，即系你会觉得点解嗰两个怀疑俾人哋觉得系男性，嗰两个嗰条裤啊，即系佢嗰条运动裤，同嗰个两个女仔又唔同啦。你睇下佢嗰条腰嘅收腰同埋桶腰，嗰个系好大分别嘅，其实都睇到。 即系只能够话咧，那个外。外形咧真系嘅，如果你唔话俾人听佢哋女子接力队，你净系登张相咧话，喂呢、這个男运动员劲唔劲啊？你一定系 会 好纯粹就话，哦呢、這个男运动员几劲、啊， 我仲会讲佢啲腹肌几明 显，系啦，咁 同埋喉骨几突， 咁当然啦，系啦，咁而家咧出到嚟咧， 女仔都有机会有喉骨，所以你唔一定要计喉骨， 咁就俾人哋质疑就话，喂搞错啊？点解？ 佢明明系男仔，点解会参加咗女子队嘅咁样？咁于是乎咧就话喂唔系啊，其实佢哋真系四个都系女子队嘅选手。咁甚至乎咧，亦都原来佢哋喺自己国内一啲比赛里边咧，又俾网民质疑过噶啦。 系喺今年七月嗰阵时咧，其实参加一个比赛咧，都有已经有类似嘅问题问咗，点解嗰几位女选手咁似男士噶？而中国国家田径队咧系有出嚟做一个公开嘅澄清嘅， 系都系要澄清。如果佢真系女仔嘅话， 系 啦，你又真系冇办法， 冇理由咁都有得做假啩，系咪啊？ 嗰阵时已经试过一次咧，嗰、那个就唔系中国嘅，嗰次咧就系、是、唔记得美国定系边度咧，个黑人嚟嘅，佢又系跑步嘅田径选手咧。嗰、那个女仔咧真系俾人哋话呢个喂，仲唔系男人嚟嘅？真系嗰个新闻咧扰攘咗好耐嘅，系直情啲人觉得话佢系一个男人咧就扮女士去参加比赛，系扰攘咗几个月之后咧先有人证实咧佢系女儿身咁样。 其实好惨啊！点解自己嗰个性别系会俾人质疑噶？ 唔系咁，如果纯粹客观冇话褒贬嘅话咧，咁佢真系个样系真系偏向似男性多啲嘅。 但如果佢可以代表一个国家出去比赛嘅话，又应该信佢。咁都造假就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麟周六同其他社会人士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佢话。与会者坦率表达意见，形容部分意见尖锐，特首以较谦虚的态度聆听。张炳良说，如果政府不做事，社会亦都会去到无事可做的地步，可预见最终一定是武力收场，包括中央武力介入平乱，这个并非公众想见到。张炳良说，很多人认同对话是必要和重要的起步，但如果政府不做一些事，双方并没有基本信任，就难以展开对话。他希望当局积极回应。张炳良说，逃犯条例修订已经死亡，但如果社会仍然有剩余怀疑，当局就应该正式在程序上撤回条例。又认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可行，委员会的工作亦没有必要性和监警会重叠。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主席汤修齐以及全港十五区家长教师会联会，就近日有团体呼吁中学生罢课发表声明，期望教育工作重返正轨，呼吁家长和子女详细讨论罢课的意义，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明辨慎思，尊重社会秩序、学校运作和所有学生学习的权利。声明亦都呼吁所有教师在这个特别艰难的时刻紧守教育专业岗位，以正面和具建设性的心去照顾每一个学生。又呼吁教育局、办学团体、校董会和校长必须确保学生在安全环境下学习。声明指大家关心开学之后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可能遇到校园欺凌，家长可以提醒子女需具备和平互相尊重和同理心，学校亦都必须有效预防任何欺凌事件出现。声明希望各位老师一如过往持续关心照顾学生的心情和精神健康。警方昨日在各区冲突中拘捕36人，年纪最小的只有12岁，另外有15名警员受伤送院，警方批评示威者罔顾法纪，予以最严厉谴责，一定严正追究。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余海军确认，有警员昨晚曾经在荃湾沙咀道向天开枪，指当时有过百人疯狂冲向10多名警员，并不断掟砖，开枪是平定暴乱，亦是没有选择下的最好做法，当时有口头警告。被追问为什么向记者举枪，他说当时是非常时期，记者位处中间，而警员被掟砖需要作出警告。不至于有要求不要开枪的市民跪地被警员踢。余海军说，留意到有人在警方举枪之后在地上有一个动作，警员当时的动作属自然反应。香港记者协会发表严正声明，回应有关遭人盗用记协标示伪造宣传的材料，表明会保留追究的权利。 记协话，近日发现有人在社交媒体和通讯软件等平台盗用记协的名字和标志，伪造一则名为《官方教学香港记者懒人包》的材料，提供和记协的专业守则不符的指引，误导公众以为指引出自记协。记协强调有关宣传和记协并没有任何关系，对这种蓄意侵权误导公众的行为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网上流传声称是记协发出的记者懒人包，指所有镜头只可以拍摄警方，以及采访期间身处警方与示威者之间，阻碍警方推进等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山泥倾泻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7点，跌761点，成交金额38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2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6点，跌95点。跟住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22.6跌11.6，美团点评74.75升4.75，盈富基金26.15跌7.5，中国平安89.25跌2.55，建设银行5.71跌8仙，信誉光学科技101.4跌3.6，汇丰控股55.65跌1.45，友邦保险75.25跌2.55，港交所244.2跌8.2，中国铁塔1.81跌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3，英镑9.622，瑞士法郎8.046，澳元5.28，加元5.898，新西兰元5.007，欧元8.7435。每百日元对港元7.4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20,258点，跌451点。港金现价报14,460元，升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3美元，卖出1,54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观塘开源道近住伟业街回旋处，即系美德工业大厦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就挤塞。就系、是、观塘开源道近住伟业街回旋处，即系美德工业大厦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咧一带都系挤塞。另外啦，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清理好噶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天马苑，就系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咧，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啊，而家影响到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天马苑。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坏车拖走咗啦。而家沙田路去狮隧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丽晶花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勇者们，你属于屠龙嘅世界、食鸡嘅世界、捉精灵嘅世界，抑或现实世界 ？Winner，Winner，Chicken Dinner。 打机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究竟怎分解？电子游戏的角色和事件，以至整个虚拟世界又称不称得上真实？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讨论打机的哲学，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如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 市民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勢啊！但是咧，想俾個叻佢，因為咧上次啊上次咪話早早由頭濕到落尾，呢、這個人就算係著曬雨褸，大著埋呢個叫做防水鞋，佢都話有濕，但係濕到之後，咦佢叻仔喎，佢冇乜地方係啊，好啊叻仔啊，真係有進步啊！去到2019年嘅八月尾嘅時候咧，佢呢一年咧都 OK 嘅，係身體健康真係強壯咗嘅。好啊，我哋努力繼續加油，希望咧你就算你出幾多汗都好啦，都唔會焗親，唔會攝親，係希望佢可以身體健康。不過過兩日佢又要休息啦，係啊，我哋有請，係又要醫下佢，得閒又要入去醫院醫一醫啊自己嘅曾志豪。 其实如果我从一个好的角度咁谂咧，我就好似人哋嗰啲有钱人咁样咧，得闲无事就去瑞士山区嗰度添，山区嗰度咧就养下肺啊，舒缓下身心啊，当系疗养咁样咧，可能咁样我谂咧，我个人会开心啲噶。系啊，我啲手手脚脚啊，心肝脾肺肾咧，过两日又要入厂度做维修啦，唉，谂起都开心啊！边人睇医生睇到咁正面同埋乐观积极嘅，真系，我觉得应该提名我参加有冇啲全港积极病人大赛咧，我应该可以做到呢个当中嘅表表者嘅，真系。不过如果你系一个普通嘅打工仔咧，我谂你都唔想即系自己嘅身体咧咁多毛病噶，你估有保险真系可以包到你咁多咩？你要记住，保险系包你钱财上面嘅保障，身体上面保唔到噶。咁啊嗱，有一个病咧，今日咧喺新闻卖嘅时候咧，我谂好多打工仔咧。你都应该会有类似嘅情况，就算你唔系嗰个地区嘅朋友。话说有一个咧泰国，我去到泰国啊，泰国嘅新闻咧就话啦，佢哋有一个当地嘅打工仔咧就求诊，咁啊就发现有啲咩病咧就冇乜嘢噶，佢咧就身体上面出现咗好多红斑啊，一啲疹咁样咧就喺个身体里边咧不停咁样扩散开去，咁已经好惊啦。咁后来仲有啲咩事咧？有水泡。发烧，咁啊真系有少少皮肤溃烂咁样嘅情况噶啦，咁样，咁啊佢开头都唔知点解嘅，佢见到红疹咧，佢谂住哎呀，沟奶沟奶，拍拍参，系咪嗰啲虫咧咬咧咁样，咁啊查晒啲指蚊指痕膏啦咁样，咁连医生都系咁样谂嘅，哎呀，应该有啲蚊滋啦，及及差又查啲药膏，但系后来变水泡。咁佢再睇皮肤科，开头咧都以为会唔会有嗰啲咩暗疮啊嗰啲嘢嘅，但系后来咧个皮肤科医生咧好仔细咁问埋佢话：，哎呀，沟奶，你平时咧呢个水脉脉啊，你嗰啲瞓觉时间系点噶？原来呢个系个主因嚟噶啦，喂，各位香港打工仔，你记得留意啦。原来佢话咧，佢呢个水脉脉咧就唔得水脉脉啦，佢平时咧系轮班工作，咁嗰个情况系会点样咧？有时咧系凌晨三点先收工，当你即刻可以搭落床瞓咧，都要三点凌晨先有得瞓嘅。咁佢话咧呢种情况几耐咧？唔系好耐啫嘛，三个月。佢话呢个咧凌晨三点收工，然后先至再翻工瞓觉呢啲情况咧，持续咗三个月。原来咧佢嘅身体冇乜叫做明显嘅大伤嘅，即系佢可能就觉得我又冇事啊，我又唔会话咧精神不济啊，我又唔会话头晕眼花，系痕啲啫嘛，红疹出啫嘛。原来呢个就系出事啦。佢话呢个咧系免疫系统失调咧，佢话引致嘅呢一种咧红疹嘅症状啊。佢话如果严重啲嘅话咧，就真系你再拗落去嘅话咧，头先讲嗰啲溃烂啊，甚至乎咧神经线又会受影响，肾脏可能都会有问题。喂，呢个我有经验，因为点解咧？ 肾啦同埋肝咧，嗰啲中医全部都系咁讲嘅。肾主水，肝就排毒。佢话你呢两样嘢咧都做得唔好嘅话咧，咁啊大件事啦吓。可能咧就会令到你个五脏六腑咧，佢话夜晚啊就好似咧不停煲滚水咧，煲住佢咧冇停过咁样嘅。呢方面我系听好多嘅，甚至乎如果根据中医嘅讲法咧，人体正常嘅瞓觉时间咧。十一点叫夜噶啦，十一点你一定要瞓噶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嗰阵时啲中医话嘅，唔知嗰条肝经定系嗰条边个脏腑咧，就系需要系休息嘅时间嚟噶。唉，不过你知啦，你唔好话去到凌晨三点咁极端啦，一般打工仔你想可以准准时时十一点可以上床瞓觉咧，都应该系属于比较奢侈嘅享受嚟噶啦。但系我谂你都要留意啦，因为嗰个女仔咧都以为自己系挨得住嘅。但是原来身体很诚实的，当你觉得自己还是很精神眼擎擎的时候，身体的警号开始发出来了。喂，你真的周不时都要留意一下自己有没有屙呕啊，有没有起红疹啊，如果是的话呢，你怎都要看医生，同埋同你老细说，老细可不可以放早我一个钟头啊，睡多一个钟已经是可以报很大的治疗，可以帮到你的啦。风头火势，嗱，我谂对佢嚟讲咧，其他嗰啲咩伤风感冒咳嗽咧，佢都可以忍到。你要佢个身出红疹咧，我谂佢真系慢慢接受唔到。咁我点着衫啊？点着短袖衫啊？我出红疹嘅话，我衬咩色衫先好睇啫？所以佢应该会好注意自己身体健康嘅。黄耀祖， 头先阿豪仔你话呢个系泰国啊，系嘛？其实咧唔使去到泰国，其实我上个礼拜咧都出红疹啊，我条颈都出红疹，所以你头先听讲嗰阵时咧，我都特别留意。不过咧搽咗药膏之后咧冇事啦，如果唔系我都会好惊嘅。成日都会话咧，哇！嗰啲咩英超嘅球星啊，佢哋就好啦。点解咁样讲啊？佢哋一个礼拜嘅人工啊，可以等同于唔系等同于系多过我哋成年或者成世界嘅人工噶嘛？系嗱，美丽嗰边睇咧就真系好风光嘅。嗱，英超咧开翻三个星期啦吓。不过究竟而家边一队咧排紧喺榜首嗰样嘢，可能大家都未必最清楚。不过呢一单嘅新闻嘅话咧，就应该系不停有人讨论完又讨论，讨论完又讨论。讲紧嘅咧就是曼联啦吓，大家我哋香港都有好多佢嘅 fans 噶啦，系咪？真系唔知系咪唔好彩喎啦！头场咧就系三个礼拜嘅比赛开始咗啦，第一个礼拜明明哇好犀利咁样嘅赢车仔啊，仲赢几粒添，系咪？但系到第二、第三个礼拜咧，分别地啊都有球员啊射唔入十二码，你都知道啦，十二码好刺激噶嘛，系咪？但系咧佢哋之前对狼队嗰阵时咧，普巴咧就抢住嚟射十二码，最终咧就俾龙门扑出咗咧，就令到佢哋咧就被即系逼和咗嘅，即系只系和波收场嘅啫。而啱啱咧就对水晶宫咧。今次就到舒拉福特啊，射个十二码嘅时候咧，明明搏到噶啦已经，但系就射中柱，最终咧仲输埋波添咁样。不过嗱，赢波输波啊，我自己都唔系专家啦，系咪？但系呢一单嘅新闻咧，之后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报道走咗出嚟。首先咧都系对住呢两位嘅球员，尤其是对住普巴咧，有好多好多嘅攻击啊！你可以话系纯粹嘅种族歧视嚟嘅，即系当然啦，可能佢当日啊抢咗个波要去射。射嘅话就会影响到别人啊！有人会觉得你令到球队输噶，跟住一连串喺网上面无限量嘅对佢关于种族上面佢嘅肤色上面嘅攻击咧，完全冇停过。但系我想讲嘅就系阿普巴咧，最终咧就喺佢自己嘅 IG 度咧做咗个留言啊！我觉得呢一个佢嘅贴文啦，都几值得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因为成日都会话踢波嗰啲啫，净系识踢波嘅啫，冇乜文化嘅。我谂佢讲。讲嘅嘢咧就真系长咗你哋一巴嘴啊！因为太多嘅攻击啦，佢最终咧就摆咗一张相，嗰张相咧喺个背脊里面咧就有唔同嘅一啲黑人嘅代表啦，而佢自己咧就抱住咗佢 BB， 好似咧有三代嘅朋友咧都喺呢张相入边度咁嘅，跟住佢就又留咗个言嘅，佢就咁讲，佢就话。我嘅祖先同埋我嘅父母咧，曾经系有 suffer 好多嘅，即系有好多嘅困扰啊，先至令到佢而家嘅呢一个世代嘅黑人嘅朋友啦，佢哋可以有自由嘅。 可以自由去选择工作，有自由去搭巴士，有自由去踢足球啊！佢仲话种族嘅歧视咧系绝对错嘅，不过就只会令到我变得更加强壮，同埋更加有动力啊，为我嘅将来，为我嘅下一代去努力嘅。啊！呢个贴文咧得到好多人嘅同意，不论系佢嘅球会啦，佢其他嘅队友啊，都大大力去支持佢啊！大家都会觉得其实都真系打份工啫，佢哋系踢波嘅啫。就算做得唔好嘅话，系咪要被种族歧视咧？但我谂有一点咧好紧要噶，佢话咗俾大家知，有啲嘢咧就系、是、佢以前啊，即系我哋讲紧唔同嘅种族嘅朋友啦，可能黑人嘅朋友，以前佢哋未必得到咁公平嘅对待，到经过咗咁多年，而家。迈向紧啦，我都唔可以话完全系嘅，偏向紧咧就系平等嘅呢一个地方嘅时候，相信咧仲会有好多朋友啊，去有多啲嘅了解，多啲嘅认识，继续推动呢一件事，所以先至可以做到将来嘅完全平等啊！我谂今次本身咧，对于普巴嚟讲，可能都会受到咁多留言嘅攻击，系好大件事，好惨嘅一件事。我谂冇人中意被攻击噶嘛，系咪？但我觉得佢嘅呢番说话，我觉得唔单止可能对佢啊。对佢球队啊，连续啊两场波啊，都只系得一分嘅话咧，夹埋啊两场波得一分啊，可能咧都有啲士气嘅推动嘅，所以继续努力啊，要追求我哋应该要追求嘅嘢啊。风头火势，佢就唔小心啦。呢位拍档有一个唔小心啊，跌咗几级楼梯啊，闪亲条腰添。不过同时间我关心佢之余咧，其实我都好想关心下嗰条楼梯嘅，可能。嗰条楼梯个伤得系更加重嘅，你话系咪啊？桂花田， 放心啊，条楼梯冇事啊，因为跣完之后我又系要行翻嗰条路走噶嘛，所以我去望探过佢噶啦。啊，我仲喺度安抚啊，唔好意思啊，楼梯，我头先咁大力蹬咗你几下，你冇事啊嘛，我 OK 嘅。 呢、这个算唔算系双重嘅打击？对条楼梯， 我仲要踩多佢一次啊！我行多你一次，惊你个伤唔够重啊！ 我去睇翻探望翻佢，话俾你听冇事啊！喂，成日都话咧，有啲朋友话乜你咁重口味噶？个朋友就会话我中意啊嘛。咁又系嘅，你朋友中意重口味，你作为佢个朋友啊，只可以。即系教佢点样做得好，避免佢嘅重口味而冇晒朋友啊嘛吓，咁关你其他人咩事啊吓？咩唔关事啊？除非你唔同佢讲嘢嘅啫，如果唔系个个都中意你喜欢你重口味噶嘛？乜嘢咩重口味讲咩啊？唔系讲紧女朋友咩？人哋有个女朋友重口味啲，关你咩事？唔系啊，想讲有好多朋友都比较中意食一啲比较大重口味嘅一啲食物，例如葱啊、大蒜啊、韭菜啊呢啲食物啊，食完之后真系会令到你个口。都真系有啲有阵味会变成口臭嘅，而呢三种食材咧，其实咧都好有佢嘅营养价值噶，所以咧有人食咗之后咧就会觉得即系咁样嘅，你好似好耐都嗰阵味仲喺度，系啊，真系唔知食完咧有发现咧嗰啲植物咧系嗰啲味道咧留喺口腔好耐嘅，有研究发现啊，只要你食一块大蒜啊，嗰啲大蒜味可以留喺你嘅体内边。16个钟头都唔走噶，韭菜亦都系啊，因为佢有一种叫辣素咧，食完呢啲辣素之后咧，佢会黐住口腔嗰黏膜过嗰啲，即系好耐都唔散嘅。咁口臭咁点啊？咪好尴尬噶。其实咧都有好多方法可以解决嘅，例如你食下香藕胶，饮下绿茶都有呢个效果嘅。而食咗韭菜之后咧，就可以咧口含一啖暖嘅牛奶咧，一阵咧都可以搞掂噶。咁唔饮牛奶噶，咁点啊？可唔可以饮其他嘢都得嘅？其实饮下柠檬汁啊，或者一啲蜂蜜啊、柚子茶咧，都可以辟到嗰啲味嘅。至于食完嗰啲葱之后咧，可以点啊？佢话咧，专家话饮杯绿茶。嗰、那个效果好过食个香口胶嘅，嗱，如果中意食呢几种咁有口重口味嘅食物嘅朋友咧，不妨都试下，可以食完呢啲之后啊，隔一阵咧你就去饮翻啲柠檬汁啊、蜂蜜啊、柚子茶啊、绿茶啊，或者口含一啖暖嘅牛奶，可以避咗你嗰啲口腔里面嗰阵味，咁你就会多自然多咗朋友同你讲翻嘢噶啦。 上，沟通上，你这种命，我这种命，也要听，我要听。我有市场硬仗，挫折练成大将，今天羽翼半张，你是偶像，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绝泣，绝泣，绝泣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香味，吸收心痛，接受别离，磨练出勇气，腹肌心机，腰肢宽必须重口味。市场硬仗，挫折练成大将，今天羽翼半张，你是偶像，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绝泣，绝泣，绝泣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心痛，接受别离，磨练出胸肌、腹肌、心肌，腰肢宽必须重口味。世界突然定惊，过去是全梦想，牺牲对付创伤。痛着不亮，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绝泣，绝泣，绝泣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香味，吸收心痛，接受别离，谁若要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最毒的分手也势微。 陈奕迅嘅重口味吓，你用紧生果噶嘛？嗬， 系， 你都系用紧生果噶嘛？嗬， 系， 哎呀，你两个大件事， 你讲紧手机系嘛？ 系咯系咯系咯， 有咩咁大件事啊？ 你两个啲切尔诺贝指数会好高下喎？ 系咩？ 系， 辐射啊？ 辐射好高喎？ 代表咩啊？我想知咩啊？ 辐射高。就唔係福壽高啊， 係啊係啊，我哋 仲高代表咩咧？咁就唔好啦。 係啊，唔係啊，成件事係咩啊？你講一兩句，我要知道，即係譬如， 我主要想嚇你啫嘛。 自己啊，定係點樣會吸到多啲定點啊？ 總之擺喺度已經好勁啦，相 嗱咁你又要聽下啦。 嚟 美國傳媒有一個咧，就委託咗一個受認證嘅實驗室，就測試11款全新嘅智能手機嘅輻射量。 係 先講個結果。多部电话都超出咗佢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简称 FCC 嘅安全标准。 我想问，其实如果佢话大部分都超过咗，但系点解又会发牌俾佢哋卖嘅？ 哦， 即系我呢个咗拗头啊！ 嗱，咁样嘅，佢而家首先就超过咗啦， 即系唔合乎安全标准，但系你俾佢卖嘅，我觉得呢个系搞笑。 佢话完全同嗰个安全标准嘅佢有个指数咧，就系一个 1.6 啦，咁样咁啊。 O K， 嗰个量单位唔好讲啦，我 都 识讲。都 系一个单位啦。 系啦，咁佢话咧，其中超标系几多咧？就啊，唔系佢有几个安全标准咧，都系超出咗咧 1.6 呢个范围嘅。咁咧 ，iLong 七咧，甚至乎咧就系超标最劲嘅，超标2倍。 系， 即系有3.2咁啊。 系啦，咁咧嗱，佢个测试咧分开三个距离嘅，啱晒大家头先嗰个怀疑。 好， 即系究竟系第一，你部电话摆你5mm 嘅距离。 5mm 吓， 好近 嘅啫。 听住电话嗰阵时嗰个距离咧， 可能咧就远啲啦。可能就你而家咧，咪平时咧拎喺个口嘅口度讲嘢嘅 WhatsApp 嘅时候，系啊，而家嚟紧食饭啦。 哦，好， 10mm 到啦。 10mm， 咁就再远啲啦。可能就系你睇 WhatsApp 啊，就唔使怼到个口度嘅15mm。佢话呢三个距离咧，嗱系我哋日常最常用嘅距离嚟噶嘛。三个距离都系超出咗安全标准。咁即系话咧，唔存在就话，切我都唔倾电话嘅，我睇 WhatsApp 啫嘛。Sorry，WhatsApp 个距离。 都計埋啦。 咁如果你 WhatsApp 嘅話，都唔止15mm 嘅。 係咯， 係十，佢係50/15啊嘛，係咪啊？ 佢係 50/15。如果你就咁揸住個手機嘅話咧，你就咁平時覆蓋， 係啊， 就有遠啲嘅距離嘅。 喂，攞翻嗰啲仲成身身到， 係啊。 但係好似豪姐咁樣講咧，譬如你講電話或者你有陣時錄 voice message 嗰個距離咧， 就 應 該 5mm 啊或者 15mm 咁樣。 咁呢啲 係 咪要一日裡面做100次先得嗰啲咁？ 唔使㗎，佢總之就話咧，佢哋測試嘅就話咧，當佢運作嘅時候咧。大概将呢一佢咁样嘅，佢将呢个测试咧就摆喺一个桶一个透明液体之下进行，个透明液体就当系模拟人体组织状况，再将支探针咧摆喺水度浸18分钟，睇佢收到个流量有几多影响。如果你咁样直接换算咧，我估下，即系等于你当以一个18分钟已经系一个测试时间咯。咁18分钟佢已经可以测试到咧个辐射超标噶 咯， 会唔会话对个身体有啲乜嘢嘅严重嘅影响之类噶？ 其实就应该是等于一般呢个辐射咧，可能会对嗰个身体，譬如以前咪话咧，可能你会有啲咩变化咧，咁就 留意住啲数字啦。 贵客治你噶 啦， 不过你会唔会因为咁样延缓或者唔用呢部手机咧？你谂下啦。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时，被记者问到会唔会对中美贸易冲突升级有第二个想法，特朗普当时回应话：当然会，指佢做每件事都会反思。呢番说话引起外界猜测。白宫其后澄清，指外界误解特朗普，话特朗普只是后悔冇加更多关税。白宫经济顾问库德诺亦都表示，特朗普当然有另一个想法，就是冇将关税再提高一啲，又唔认为北京会再有报复措施。天气方面，同白露残余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上午11:30，山泥倾泻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764点，成交金额47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1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58点，跌10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2.4跌11.8，美团点评74.95系升5蚊，盈富基金26.1跌8毫。中国平安89.05跌2.75，建设银行5.7跌9仙，汇丰控股55.7跌4，信宇光学科技101.1跌3.9，友邦保险75.4跌2.35，港交所244蚊跌8.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3，英镑9.624，瑞士法郎8.042，澳元5.289，加元5.9，新西兰元5.011，欧元8.738。每百日元兑港元7.43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021。日经平均指数报20,258点，跌451点。港金现价报14,460蚊，升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1.31美元，卖出1,5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观塘嘅开源道咧，近住伟业街回旋处啊，即系美德工业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大埔道嘅石硖尾段啦，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咧就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啦，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都系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关心每位香港人。医社互助服务在哪几个专科较为活跃呢？问一下香港康复计划方案检讨工作小组的任燕珍医生你就知道 了。例如肢体损伤或者中风后的康复，老人和长期病的社区跟进服务，还有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服务等等。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星期二下午一点到三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知课程资料，上 www.yijin.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可以去院校报名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又要讲哇，好多警告又出嚟，而家应该系延长咗时间啦， 延长咗时间啫， 又延长咗。 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咧延长咗去到咧12:45嘅，山泥倾泻警告咧都依然生效啊。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陆续，因为今日都仲有几阵骤雨啊，所以你要留意住不稳定嘅天气。 我见到今朝咧有好多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因为咧真系可能落雨啊，变咗咧影响到路面嘅情况啊，大家揸车真系要小心小心啊吓， 系、 唔止揸车要小心嘅、 嗯， 如果我哋要约人， 啊、 要约会啦， 系系， 讲真即系同我哋三个离开好远啊！呢 个梗唔系咯，我成日都有约会嘅， 例如系咩咧？ 饭局咯， 同我个仔 哦， 系咯， 系，但我讲紧啊，即系 dating 嗰种嘅约会， 就是、 有少少 都系 dating 噶。 你讲完， 我约我仔，我都觉得有啲 dating。 梗啦，你个仔成日都拒绝你啊嘛， 耶， 系咪先？你听到噶，佢成日打电话同阿乐乐讲咧，点解唔食饭啫？一齐食 lunch 啦，暑假啊嘛，你有咩要做啊？ 搞錯，聽人哋講佢記埋去人哋嗰啲嘅㗎。 喂，唔係一次半次嘛，我都唔想記得啊，入咗腦啊。 而家你用到呢個做一個藉口啦，即係要用呢啲暑假、中秋啊、重陽啊。 即係如果我哋要講嗰啲字 啊，難得愚難節同阿媽食餐飯啦、 啊。你唔係7月14都唔陪阿媽啊？我跪求啊咁樣㗎啦。 約佢夜晚出街咪就係話，我同你去睇下愚難盛會嗰啲表演啊咁樣。 咁佢有冇都拒絕你啊？ 都有，佢話之前咪睇咗咯，咪係咁樣咯。 真系惨， 都系拒绝我嘅。 嗱，我哋一讲到约会，已经 真系食好多柠檬，好酸嘅。其实 约约啲仔啊，咁样食饭约到就叫约会啦。 我都唔系，我约我老婆都系一种约会嚟噶，难度都好大噶，因为你要佢抛低两个细路咧，然后仲要肯对住我，佢都好为难噶。 我谂重点系后者啫。 系咯，因为佢如果抛低两个细路，佢第一时间就话可唔可以约啲闺蜜咧去 high tea 啊？ 系啦，就唔系你咯，都唔系你咯， 时间可以有嘅就好少啦。 冇错冇错。 咁但系你谂下咧，如果仲系一位单身嘅男士， 系啊， 佢想去约会女士嘅时候，可能会中乜嘢嘅招咧？真系中招嘅呢一个真系先低咁样嘅系。 中咩招？咪就系中哦。OK， 都系嗰样。除非你佢真系认识嗰个人咯。如果你系嗰啲社交平台去识嗰啲人嘅话，咁、分分钟又系中咗。哦，点解嗰个货不对版咯？嗰张相同你真人系货不对版， 系货不对版，但系今次唔系个样货不对版，系有另外一件事咧，系令你意想不到。我睇到嘅时候，我觉得几 surprise 噶，乜原来会系咁噶？ 咩啊？个样已经系最直接噶啦，货不对版。你话佢有家庭背景啊？ 家庭背景呢个方向谂好啱。 咁 你约嗰个人出嚟食饭啫嘛，你呢佢家庭背景系咩啫？ 嗱嗱，如果 唔系有钱嘅家庭背景又唔同啲噶 咯 噃。 嗱，咁即系你有机心啦。 唔系， 嗱，讲真，有约会嘅话咧，你都唔知系咪用机心呢个字，但系你应该会都会谂啊，起码佢会唔会系单身先至成绩，先至肯同你去一齐食个饭咁样啦，系咪？ 明白明白。咁如果你讲紧嗰个身份，即系你系咪人妻，又或者你系咪有妇之夫，咁又真系唔同啦。嗱，呢个身份就紧要啦，咁样嗱，你呢个家庭背景嘅。 今次咧，呢个家庭背景发生咗系乜嘢咧？就有一个研究调查，原来咧有好多唔同嘅约会啊，吓，即喺美国嗰度做嘅，喺美国嗰度做嘅，就话咧有原来有两成几至到三成嘅女士承认过，当佢要去接受我要去一个约会，好男仔啊，我哋 dating 啊，有男仔又约位女士咧去食饭嘅时候咧，竟然原来差唔多有三成嘅女士，佢哋承认我系扮单身，为咗去呃一餐饭啊！ 哇，呢、這个好、啊， 即系佢好有目的噶咯、 啊，系讲到明有目的嘅，因为今次 你成日都话噶，我今晚单身啊嘛，所以我今晚肚饿有得食饭咯。 我讲都冇用啊，冇意思啊， 冇 人、啊， 冇人想理你啫嘛。你琴晚单身都冇人理你啦， 唔系，即系你嗰刻话你系单身，可能就系会觉得因为其实今晚即系冇乜嘢拘束，无拘无束可以自由啲咁解嘅啫。因为如果你系话我而家系一个妈妈话，咁你跟住你就话今晚就真系唔可以玩嘢啲，因为你翻去要凑仔啊，要睇住啊剩啊咁，即系可能会有啲束缚嘅。 就系原来， 但系如果系为咗 拗一 餐 饭，系佢就愿意放弃呢啲束缚，因为个研究咧就访问咗咧800几位嘅女士，当中咧。四成人是真的单身的但有 33% 是已经结了婚的了而有 27% 也是有一个稳定的交往对象但他们都会选择因为很大的原因他说不是成日都会做的耐不使不过他们有试过真的想着拗一餐饭可以吃个免费的 dinner 跟着呢就决定我要去这个约会 其实就是这样的对男士来说他们都会扮他今天那天单身的他都是想拗餐饭吃的不过通常佢就呃啲零食咯，例如系薯片啦，同埋虾条咯。咁啲女士咧就真真正正想呃一餐饭食啫，系啦。 仲要可能系好耐都即系隔篱嗰个成日都唔肯同我去食嘅， 系啦。 咁就出去搵一啲人 可能佢纯粹贪方便，今晚食餐饭啫，听晚我都唔会再见你噶咯。有乜所谓啫咁样？ 其实我觉得个研究 系咪咁样咧？即系 佢做漏咗一样嘢嘅，应该要搵翻咧八百几位嘅男士做翻个调查。 呢个全部 就问翻佢。究竟你哋去约会一位女士嘅时候， 你嘅目的系乜嘢？ 又或者 你 本身系啦，你个身份你系咪已经结咗婚嘅咧？你系唔系咧？即系本身已经有一个稳定嘅交往对象嘅咧？呢一边就冇做。 我觉得应该做翻相称，睇下嗰个比例咧，系咪都系？ 唔系，因为点解咧？佢唔做男士咧，唔使做都知啊。 因为摆明居马。 唔系因为 你够唔够胆啊？ 实在有太多男士咧，佢系中意即系譬如嗰阵时咪话除戒指咧，跟住咪点解啲姊妹会调翻转就话你睇下佢有冇狠喺个？手指印度手指先，咁点解会有呢啲情况？因为大家已经假定咗、预设咗、一早当咗就系、是。男人系会讲大话嘅， 系 有结婚扮冇结婚，有拍拖扮已经甩咗拖， 为咗就系同你食一餐饭， 同埋食埋啲薯条啊、虾片啊咁样。 系啦， 但系调转，啲人成日都觉得咧，女士咧就唔知点解谂到女士全部都系比较咧道德操守高噶嘛。 即系女士们纯粹为餐饭。 唔系，我谂佢点解要研究咧？可能就系之前都会觉得话有冇女人会扮单身嘅咧？应该唔会嘅嗬。 我觉得女士应该系唔会咁做咯，就 冇咁易啦，系啦。 因为会觉得女仔系蚀底个方嘛，如果有進一步 的世界變啊，佢哋冇諗啊。佢首先我吃你一餐先，點會蝕底啫？係咪先？我食咗又冇話要有下文嘅， 係 咪？ 嗱，就係講可能就係咁單純，就係話啲女士就話冇啊，諗住出嚟真係純粹食餐飯，跟住就散 band 啊咁。 一係就咁樣， 佢可能簡單到咁。係 啦，但係嗱，所以我又會 自己作孽犧牲。 我又會幫女士講一句，因為佢知道啲男人咧就衰格噶。如果咧唔係，如果佢聽到你嗰日即係唔係嗰日啦，如果佢聽到你。你唔系单身嘅话咧，可能佢就唔请你食饭。 嗯。 佢知道啲男人咧就係有功能性目的目的咧就出發嘅咁啊，係啦，所以可能咧啲女人又覺得話喂。如果我话我唔系单身嘅，你直情可能即刻掉头走噶咯， 或者系嗰张单就一人俾一 A A 咯， 机制咯， 系啦， 咪又或者食嘅嘢唔同咯，可能哇 coffee shop 下午茶算啦咁样， 系噶，好明显啊，茶餐厅又或者系精致餐厅， 系啦， 可能两样嘢嚟噶嘛， 所以嗰支嘅蜡烛就唔会出现噶啦，个烛光晚餐唔会出现噶啦、 哦。如果系单身嘅就白蜡烛啦，如果唔系就变咗红蜡烛咯， 一支定系两支系嘛？ 系啊，咪但系即系。但調翻轉，可能有啲女士會不屑做呢樣嘢噶嘛？ 嗯， 即係有啲女士可能會覺得 我都有自己獨立嘅經濟能力啊，我點解要拗你一餐飯食？ 係啊，喂，我為咗呢餐飯，我要講大話，即係你唔好理對唔對得住男朋友先啦，口上面講咗個大話。可能佢都唔鋸嘅條氣，喂！我為咗呢餐飯幾錢啫？我幾萬蚊啊咁啊！我下個禮拜都單身， 明人飯堂。 但我有咁諗嘅，咁我即刻咧，即係見到呢單新聞嘅時候，我諗翻我自己啊，諗翻我當年咧， 你呃個人。 我谂自己有冇咯， okay. 即系有冇试过话俾人哋知，其实已经有个稳定嘅交往对象噶啦，但系我呃人哋话我系单身嘅，我发觉原来我系有嘅。嗱，真系所以嗱，冇男女之分嘅。 系咪相对感觉刺激啲咧？你心里面嗱，譬如你都摆明啦，你自己嘅女朋友，你再走去约会，跟住仲要话自己单身，你跟住事后有冇后悔嘅感觉？ 唔系，我觉得 你寻找一啲另外刺激咧。 我事后系冇后悔， 因为你都系嗰句， 我觉得系有需要嘅，系嗰刻系啦。 有冇分别咧？你觉得如果你 咩分别？ 如果你当下隐瞒咗自己嘅状况， 系 或者你公开咗自己嘅状况，有冇分别？ 我会话成餐饭讨论嘅内容会好唔一样， 态度都唔同， 系 啦，倾偈都唔一样， 都系放啲咯，气 氛都唔同。真系 系咪啊？系咪会咁啊？ 会啊！我话明系约会啊嘛，系咪先？同你同朋友食饭唔一样喎，系咪先？朋友食饭就咩都知啦，大家开晒个底出嚟啦，系咪？ 因为如果有，我都话，所以点解要摆低个身份，就系唔想有个束缚咯。 你唔使噶，你真系唔使嘅。 系啊，因为我又入 你就算 开始话我隔 唔系啊，你就算去唔知边个部门攞到一张咧今日单身证书都冇人睬你噶，即系个气氛 唔到啊， 唔系个气氛都唔会暧昧噶， 系 啊，系啊，都好充满咗伦理同埋温馨嘅就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 渴望啊，除咗同阿乐乐去做个 dating 之外，你估你仲有冇呢一支歌仔唱下咧？阿田， 我唔知啊，但系咁多年都冇咯。 但系究竟有几多女士真系会咁样做咧？ 即系会 隐瞒。嗰日系单身咧， 如果个数字都多啊， 好多啊！喂，其实佢 我谂翻我自己，如果系访问男士，我都系其中一个啊。 同埋有阵时可能 做 过 咯，唔系而家咯。 唔系，同埋可能有阵时佢唔系为咗食一餐饭啊。譬如举例，真系可能有某啲工种咧，佢要谈业务啊，所谓咧，可能佢真系会被要求，或者自己谂住就话。不如唔好谈论自己啲感情状况咯。 如果唔系冇咯， 系啦，就如果唔系嗰个业务嗰餐饭咧，可能对方完全冇兴趣同你食。虽然咁样谂好衰。 咁业务咁同你嗰身份有咩？ 唔系 噶，我谂起另外一个业务。 真系佢可能连倾嘅嗜好都冇咗噶啦。即系虽然佢最后如果做 上嘅 系啦系啦，佢做唔做得成嗰单生意？ 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 系啦，最 唔 系最明显就呢个喜剧之王嗰个桥段咯。当阿莫文蔚以为周星驰系单身嘅时候咧，佢就哇几多机会俾佢啊，捧佢做男主角啊，又情情塔塔 都系嘅。 去到最后佢见到张柏芝出嚟，然后仲要话我会同佢即系有啲发展嘅时候，收翻剧本啊，大佬 又真系可能 即系呢个世界上有啲嘢咁样 嘅。去到佢嗰个岗位，可能又系依然有，成日都话好多单身嘅都好高级噶嘛。咁可能佢都想希望喺从呢个生意里面又认识多啲，睇有冇再进一步嘅嘢啊。 所以就 因为嗰个调查咧有讲咗一样嘢嘅，就话咧嗰啲嘅女士们咧，即系如果有咁样去做嘅话咧，其实可以系其中一类型嘅即系精神嘅状况嚟嘅，即系唔系话精神病定系乜嘢，即系佢咁样做嘅话咧，即系系。个心系有特别嘅谂法， 佢有另一样嘅跳咗出嚟咯。 但我觉得又啱数嘅，因为不论系男士女士，就算有你个几稳定嘅关系，或者你结咗婚咁样啦，有阵时你都会想拥有一个咧就 系 市场价值。 系冇错， 有人约嘅话，当然又好紧要噶嘛。嗱，阿天我明显佢就封盘啦，话俾你知我唔需要市场价值噶啦。 我一扎人嚟约啦， 系啦，你几多蜜蜂都好啦，我唔要啊。但系有一啲会觉得我系咪都即系好似已经被收归国有咗一段时间啦？ 系 啊，如果我行翻。 出嚟嘅话，我仲有冇 market 嘅咧？紧要 特别系人性就好好天然嘅，你只要谂一谂个状况咧，当香港咧，可能大家会觉得喂，朝见口晚见面会撞到咧，隔篱邻舍咧就唔方便讲大话啦。当你真系人在异地， 系 哇，去到婆罗奶嗰度，又系夜妈妈一家， 又系婆罗奶咧， 整啲 嘢冇 人识啊嘛，你谂下嗰啲法国式啊，嗰啲浪漫啲嘢得唔得？ 你喺婆罗奶嘅一个酒吧里边，就有个婆罗奶嘅阿婆嚟问你，你想唔想今晚饮杯嘢？ 饮奶咯，如果婆罗奶嘅话，应该系个阿婆。 你会唔会都主动同呢个阿婆讲话？我其实我结咗婚嘅啦，你唔会噶嘛？如果佢又唔特别问，佢又唔会点样考究嘅时候咧，可能你都会，你呢个就好人性啦。你会唔会主动？就踢爆自己的身份。 咁如果系咁嘅话，系咪即系嗰啲叫做高层啦，叫做吓比较高层咧，系咪呢啲单身系叫做着数好多咧？佢喺嗰个 高层， 我觉得未必嘅。有啲咧，佢觉得 人 咧，佢觉得我落咗个闸，我话俾人哋知我已经结咗婚啦，我有小朋友嘅话咧，可以断绝所有嗰啲狂风浪蝶啊！喂，起码嗱，你唔好理佢靓唔靓啦，起码佢高薪厚职啊嘛，系咪先？呢、這个都系可能系吸引人嘅地方嚟噶。觉得佢好独立啊，系咪啊？好有安全感啊，嗰样。 仲要男女唔同噶，如果你认真你要计喺职场上面咧，男女嘅身家状态咧，听过好多次都系话咧，如果男嘅你话俾人听你结咗婚咧，反而系好啲嘅、嗯， 成熟稳重、啊， 成熟稳重啊， 即系你顾家啊嘛， 顾家啊嘛， 所以咪就会吸引另一啲过去咯。 同埋都系嗰句， 唔系同埋多咗个市场， 唔系好多狐狸走嚟走去咁喺个直播室度， 明明都冇食大蒜咧就未去抽啦。 同埋个重点就系咧，点解男士可以唔需要隐瞒自己嘅家庭状况咧？因为大家都知道，佢就算公开咗自己家庭状况，佢要做衰仔嘅话咧，佢都系会，佢都系会偷食噶。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 Thank you. 呀，暧昧呀嘛，王菲嘅暧昧。 做咩啊？而家朝早十一点几唔系夜晚十点几啊？ 做咩啊？ 唔系白兄谈钱就乜嘢天啊？ 再低音啲嘅啦， 十一点几又 未 到 嘅，系啊， 之前我未做 啊。 嗱，有冇试过去买嘢嘅时候咧？话俾你听，嗰个包装就 系 买一送二，跟住吸引咗你去买。 系 有冇试过呢啲咁嘅情况？ 一定有。买一送二，好吸引啊！三分一嘅价钱啊！ 买大送细都有试过啦。 好多好多大公仔入行嘅时候都系咁噶。 系啊，要仔又要乸， 买一份人工就做两个人嘅嘢，买一送二。 讲紧超市买嘢啫，超市买嘢啫， 绝对吸引到。 有冇令到失望？ 即系话买完翻嚟咧，哇！买一送二，睇下嗰个二系咩先咁。 哦。原来买一就送个二结话俾你， 系咯，咁都好， 系啦， 贵啊，贵啲嘅喎。 送二会唔会系代表送两个印花啊？可能系。 嗱，咁佢就咁啊，即系喺网上边咧，有个女仔咧就话，见到超市咧买牙膏，咁或者买大就送两个细嘅，咁话抵啦，系咪先？ 系啊， 即系咁买大送细啊嘛。 通常咁就一 pack 咁过咯，应该系。 点知个价钱就系三支牙膏嘅价钱。 唔系啊， 三千正价啊，嗰个价钱真系想死啊！ 咁个送字系咩意思啊？ 唔系佢 mark 咗你唔知啊嘛， 好啫， 都未读。 譬如我同你唔知价噶嘛，一支牙膏我唔知十蚊，你唔知噶嘛，佢去到三支牙膏。 我知价几多钱牙膏噶，我点解屋企有卅几支牙膏啊？去搞搞先 买。你知价就唔会买卅几支啦。 你好快查下佢睇佢里边系啲乜嘢？ 咁佢点啊？会送？ 分分钟你傻眼嘅。 系啊，做咩啊？ 因为咧，佢话咧，佢一心嗱，你知牙膏有大支有细支噶嘛？ 系 系咪？ 通常佢一 pack 嗰啲咧，话送嗰啲就可能系两支大一支细咁样嘅。 系。 我平時就買佢呢種包裝啦， 係啦，啱啱啱啦。 跟住咧， 嗱，你都知道嗰啲細都仲係都有個 size 噶嘛？佢點知咧？佢話買一支大送兩支細咧，係買一支真係平時我哋普通正常裝，兩支細係 旅行裝， 好似一隻手指咁長嗰種細只。我睇到你，你而家喺度做啊？ 因為第係啦，好似手指咁長嗰啲旅行 裝， 佢又冇講錯喎，買大送細，佢都真係送兩支細啊！ 有啲細 size 真係細 size， 唔係旅行裝型嘅 size， 係啊， 即係揾我笨咯，係咪先啊？ 但係佢捉字西佢又冇錯喎， 我數唔到佢。 佢個字真係細啊嘛，除非佢話原來嗰啲叫眉啦，買大咪買一送眉俾你啊，嗰啲就叫係咪 先？ 系啦，佢又冇呃你喎，真系。 就 系 啦，跟住佢翻嚟，哇！我嗰支细嘅咧，咁佢仲送两支细，其实抵噶嘛会。 系啊， 咁但系原来系旅行装， 都抵噶。旅行装 好 似到两次噶。 佢有冇 mark 高个价钱先？嗱，如果佢有，嗱，如果佢冇 mark 高个价钱嘅话咧，我都唔可以话佢错，因为佢真系送足俾你。 系啊，仲要携带方便喎，携带方便呢个真系啊，千金难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美贸易战恶化，环球股市下跌，港股跟随向下。恒生指数大幅低开857点，最多跌超过900点，最新系报25,457点，跌721点。警方昨日在各區衝突中拘捕36人，年紀最小只有12歲，另外有15名警員受傷送院。警方批評示威者罔顧法紀，予以最嚴厲譴責，一定嚴正追究。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余海軍確認，有警員昨晚曾經在荃灣沙咀道向天開槍，指當時有過百人瘋狂衝向10多名警員，並不斷掟磚，開槍是平定暴亂，亦都是冇選擇下的最好做法，當時有口頭警告。被追問點解向記者舉槍，他說當時是非常時期，記者位處中間，而警員被掟磚需要作出警告。至於有要求不要開槍的市民跪地被警員踢。余海军话留意到有人在警方举枪后在地下有一个动作，警员当时的动作属自然反应。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获批的占中法理人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认为，除了讨论落实双普选，民间五大诉求当中的其他诉求，政府都没必要以平台和市民沟通。他又认为相关问责官员下台可能会帮到现时的困局。 戴耀廷认为民间五大诉求中只有落实双普选一项，要就怎样处理八三一政改、是否应该重新研究公民提名等问题，需要继续沟通讨论。但撤回修订逃犯条例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诉求已经很确实，政府无需就这些诉求设立对话空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药品管理法，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假药和劣药，并为假药、劣药下定义。法例规定药品所含成分和国家药品标准规定成分不符，以非药品或者其他药品冒充为药品，以及药品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过规定范围等，都被列为假药。至於藥品成分的含量不符合國家藥品標準，被污染的藥品，未標明或者更改有效期的藥品等，就界定為劣藥。如果違反相關法律規定，可以責令停止、停產、停業，吊銷藥品批准證明文件，處以違法生產、銷售的藥品貨值金額最高30倍的罰款，情節嚴重的需要終身禁止從事相關經營活動，並由公安機關處罰最多15日拘留。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中午12:45，山泥倾泻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459点，跌719点，成交金额53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9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5点，跌67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3.2，跌11蚊。美团点评74.95，升4.95。盈富基金26.15，跌7.5。建设银行5.71，跌8仙。中国平安89.45，跌2.35。汇丰控股55.65，跌1.45；信宇光学科技100.8，跌4.2；友邦保险75.3，跌2.45；港交所245.2，跌7.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3，日元105.46，瑞士法郎0.976，澳元0.674，加元1.33，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142，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0,319点，跌391点。港金现价报14,400蚊，升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9.02美元，卖出1,5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石水渠街花园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繁忙，车龙在虎山道桥底，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石硖尾段，近住美河流一段就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青衣北桥去荃湾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 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二台通识六十秒。 弃置或出售旧装置前，清除资料前先要备份，妥善处理 SIM 卡同 SD 卡内嘅资料。亦都要注意装置嘅云端服务，有部分嘅云端储存服务会提供无限次嘅回复档案功能。如果你想入面嘅档案真正完整咁删除到无法回复，就要自己选择永久删除档案嘅功能，或者清空资源回收桶先得啦。当然，每一间云端服务嘅供应商可能都有唔同嘅备份同删除嘅方法。为安全起见，最好自己研究清楚使用紧嘅云端储存服务嘅条款，咁就唔怕啲资料在删除之后都仲会留在云端服务供应商而导致资料外泄啦。当然亦都要停止所有云端服务的同步更新指令，之后就要用另一部装置去移除旧装置的账户存取权。如果想知道多啲网络安全资料，可以参加今年9月20日的网络攻击花样多保护数据靠你我研讨会，详情可以浏览 www.cybersecurity.hk。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月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书，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 嘿，广播道人妻信声开始。 就已经嚟到八月尾啦，我都系要过呢个生活。哇，今日咧广播到人妻信箱咧，即系有啲几棘手嘅问题嘅，又唔知身边你有冇朋友遇过，又或者系你嘅经历咧？嗱，呢个个案就系嚟自一个家庭，嗱当中咧有个准人妻，有两兄弟，仲有两兄弟嘅父母，嗱。旁白咧系会参与埋演绎嘅吓，咁究竟系会发生咩事嘅咧？我哋嚟个案件重演啊！ 喂，阿 Mary 啊，今日咧我阿妈咧同我讲啊，话我成30岁仔噶啦，要买层楼先至得。 吓，我个名原来叫 Mary 啊！ 系啊，你 Mary 啊！ 好啦，我口系咪擘得好大嘅啫？好啦，咁你话咩话？你30岁要结婚啊？ 系啊，点解 Mary 你好似70岁咁嘅？ 70岁就唔仲有咁嘅气力可咩？好啊，结完婚买定系结婚前买啫？ 阿妈系咁讲嘅，佢话佢同阿爸可以俾首期，咁之后我去供咯。 好啊，我最中意就系有人帮我哋俾首期噶啦，冇问题。讲 到你好似有好多经验咁嘅。 啊，唔好意思，我其实离过5次婚噶啦。我冇同你讲过咩？ 冇啊 ，Mary， 我都系啱啱先改名叫 Mary 啫嘛。 你之前叫咩名啊？ 我之前叫 Judy、 Peter Paul 咯 ，and Mary 啊。 有系啊，我其实我都系最近先变女人嘅啫嘛，冇问题噶。 咁准 系啊，正所谓你又供一份，你又供一份，然后你又再供一份，实供得掂噶噃。 Mary， 你都会帮手噶嘛？系咪啊？ 我会帮手叫你供一份噶。 你要供一份嘅，如果唔系个故事唔同咗噶。 咁好啦，我系咁意都供少少啦。我供月饼会嗰啲钱，我供埋佢啦。 都好啦，你有参与啦，咁样。 好啊。 阿妈仲话，如果睇单位嘅话咧，要睇啲4人单位。 哦，奶奶好古惑嘅啫，佢睇得出我好生养啊，觉得我哋结咗婚。就会生两个孙啊！咁我哋咁快就有4人单位啊！ 哎呀，真系佢都唔谂下佢个仔可能唔得嘅啦。 你系咪谂得太多啊？你拣嗰三十岁咋？ 哦，唔好意思啊。 好。 话明系啊个案嚟嘅，咁啊大家估下啊边个部分出错咗咧吓？啊系个女友，系个男友，定系佢嘅未来奶奶啊？啊听翻原来。佢阿爸阿妈同个仔讲啲咩对话先啦、 啊？我系阿爸咩？ 系啊， 你叫我做阿妈个呢边 系咩？ 导演，你个饭盒写住阿爸、啊， 我肯定我系做阿仔嘅。 系你过啦个饭盒，衰仔，三十岁啦你。你是时候要有间屋啦， 吓 食饭盒先。 阿爸，你想我结婚之后搬出去住咩？ 系啊，你知唔知啊？储好多钱喺度，爸爸妈妈帮你出首期，跟住你供啦。 你啊，唔好啊，搵啲细单位吓，你又搵啲四人单位好啦，仔知唔知道啊？吓， 心声嚟噶，听到阿爸阿妈咁讲，作为阿仔，我真系觉得好窝心啊！佢哋咁锡我啊，哎呀，真系好多谢你哋啊！ 阿仔嘅心声，刚多谢完佢阿爸阿妈，都冇两秒之后，佢阿妈就讲嘢啦。 啊，仲有啊，得闲咧啊，就同阿爸同埋你咧，仲有阿细佬系一齐去睇下楼啦。啊，唔知道你细佬中唔中意噶嘛？系咪？ 咩啊妈？你话帮我俾首期之后我供啊嘛，咁关细佬咩事啊？ 系呀，我唔想再租楼啦，成日搬嚟搬去，都系见到你阿妈笃眼笃鼻，你细佬都投诉啊。咁买层楼，四个一齐住，阿爸可以闩埋房门，唔使对住你阿妈。都不知几好，唔好讲咁多，一齐去睇楼。 吓，点解啊？点解个阿爸阿妈咁偏心买层楼？原来唔系想租啊，系同埋个细仔投诉乜？唔系为咗佢个仔咁样嘅准人妻咁大仔咁点算啊？一个仔佢供晒成家人，咁佢结婚点算啊？ 早轻轻洗去昨晚的潮水，浮在面上一颗泪假的尽水，是过去冷静情绪，你已远走数月，竟会仍没法醉，今天早餐失去这个美好伴侣，掉在地上的衣服也像废墟，算了我决定离去，以免变得更累，何处也愿寄居，搬出这天地，正式跟恋爱分离，呼一口气将家居放弃，遗忘你出这天地，望上悲哀会飘离，独自护着我鼓起勇气，免得这屋中一张上一杯酒都使我再次记起你。今天早餐失去这个美好伴侣，掉在地上的衣服也像废墟，算了我决定离去，以免变得更累，何处也愿寄居，搬出这天地，正 是跟恋爱分离，呼一口气将家居放弃，唯望你搬出这天地，妄想悲哀会飘离，独是活着我鼓起勇气，面对这屋中一盏灯一幅画，都使我再次记起你。 呢、这个时候听郑中基呢只歌咧，个歌词个意思又唔同咗喎， 系咪啊？ 本来呢只歌搬屋就系讲话分咗手啊，搬嚟大家有小天地就正式跟恋爱分离咁样咧。但系套用头先桂花田呢一个人妻嘅新闻，搬出这天地正式跟恋爱分离，因为多咗阿爸阿妈或者细佬喺度住啊，大佬。 即系有个感觉好似系应该要同阿爸阿妈住交咁样啊。 系啊，唔系真系同自己个爱女咧就真系恋爱分离啊！就端多咗咁多人真系。呢個是香港發生的？ 誒唔係啦， 我唔係香港，不過都唔出奇，我覺得無論邊處都會 啦。会应该有呢啲咁嘅情况啦，系咪先？因为成日都讲紧而家下一代即系冇楼住噶嘛，系咪？咁啊，即系有能力嘅都系阿爸阿妈，阿爸阿妈去俾个首期。咁但系问题个首期，佢就真系嗱，细仔啊，真系会偏心啲嘅，认真地系咪？咁啊，佢真系俾个首期，即系话啊，阿大佬话喂，你真系即系阿哥啦，讲叫做嗰个阿哥啦，你要揸住嗰个首期，阿爸阿妈俾你，我知你冇嘅，但系你负责供， 系， 但系其实都唔系谂住佢嘅将来咯，系真系谂住自己阿爸阿妈加埋个细佬都系呢一个叫做原生家庭嘅范围咯。 我又唔系即刻谂咧，个阿爸阿妈系咪偏心个细佬？我就觉得呢个爸爸妈妈咧真系好似有少少。嗱，佢咁嘅諗法，我唔可以話錯嘅，但有少少奉旨嘅感覺就係、是、嗱，我都攞咗個首期出嚟啦，咁你作為我個仔，我都養到你咁大啦，咁我唔想租樓啊嘛，阿爸阿媽自己唔想租樓啦，唔想搬嚟搬去啦，咁不如你就繼續供埋層樓，跟住就令我有得老咗我都有地方住，但係佢自己即係佢個大仔啊，究竟佢個將來係點？有冇諗過結咗婚之後佢哋有二人世界啊？定係點樣嘅話咧？冇諗嘅話咧，呢一格咧就真係會有好大嘅家庭嘅拗。 但是如果他讲到明或者他没有说呢一层楼你给首我们帮你给首期是为了你两公婆的。如果他的条件就是说你要我给首期都得。但因为阿爸唔系好有钱嘅啫，我唔会咧阿仔又有一份，细佬又有一份。我的首期咧就是我哋成个，譬如呢个陈宅咁先算啦，就系成个陈宅要有份嘅。咁如果佢个条件就系话，如果你要攞呢嚿首期，就四个住，你唔想四个住嘅，你自己搞掂，咁啊得唔得咧？ 但系咪都要帮手供？因为而家讲嘅系个大仔要负责供啊嘛，佢冇讲嘛，系咪同细佬两份供啊，或者阿爸阿妈有冇参与？系阿大仔你供啦，跟住如果你要搬出去嘅话咧，你自己搞掂另外一样嘢。哇，咁要搵几多钱先搞得掂啊？ 佢冇话搬咗出去仲要供系嘛？ 唔系啊，佢我咁啊冇讲， 佢预咗一齐住， 一齐住啊嘛。咁如果你真系搬咗，我谂你冇理由叫佢供嘅。如果你嗰个大佬如果决定住自己搬出去另觅新居，唔同你哋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住嘅，我谂佢唔使供噶嘛。 应该唔使， 咁佢唔使嘅。 边个供啊？ 咁啊，到时佢要谂噶咯。我觉得呢个反而系讲得好正路。 个仔都三十岁啦，个阿爸阿妈应该到退休年纪啦。讲到明，而家仲系租紧楼嘅，亦都话唔系有好多钱，我净系够到俾首期嘅咋。咁个尾数一定系两个仔供噶啦， 系 咪先？好合理啊呢样嘢。 佢系冇，佢就话预埋细佬一齐住啫咩？ 咁嗱，你就谂咯， 大佬公噶， 仲话要睇四人单位，四人单位即系应该两间房啦，系咪？ 兄弟同埋两父母咯。 咁如果结婚个仔继续喺度住，点住啊？阿爸阿妈一间房。房跟住又有细佬咯，跟住又有佢自己个大仔同埋佢老婆，咁都几拗头噶。 唔系我今次反而，我今次反而帮家长， 系咪啊？ 套用近年嘅流行说法，嗱呢个谈论嘅过程系唔完美嘅， 系， 但系我觉得可以改善，因为点解咧？我认真嘅，结果当然唔完美啦，因为一个就嚟想结婚嘅人，焗住要同屋企人住系唔完美嘅，但系佢过程。我又觉得佢冇错，因为 边个佢冇错先？ 家长咯，因为佢系讲到明咧，佢唔系话屈咗你上车住埋之后先一个屈尾兽话唔好意思，其实系同阿爸阿妈一齐住。佢有冇咁讲？ 佢 而家 开宗明义， 佢而家开宗明义就话阿仔，你咧就如果要买楼嘅话咧，阿爸帮你俾首期，你要供嘅。不过前提就 系 我哋一齐住， 系 其实佢细佬记住， 冇错， 一齐 住 好紧要。 系啦，细佬好紧要嘅。咁如果你唔同意嘅话咧？我觉得佢可以喎，咁咪唔好，你唔好买 楼 咯，买楼咯。 我都认同呢个系 你自己租楼咯，你咪同你个老婆，咁你咪仲可以留翻嚿钱咯，因为你要供噶嘛，供楼嗰个钱你咪租楼咯。我又觉得佢啊开到 即係佢唔闊綽，呢、這個老豆一啲都唔闊綽， 或者佢嘅能力只係可以負擔咁多，所以我都冇話佢哋係錯嘅。但係嗰個討論，好似你頭先咁講啱嘅，我諗呢個係佢哋成個討論嘅第一步嚟。 係啊係啊， 因為其實佢好多細節嘢仲可以討論。 係啊，嗱，如果幾時我就覺得離譜咧，就係佢屈佢，譬如話阿爸，我諗住下個月兩個月後結婚啊，好啊，結婚係嘛，同阿嫂住啊嘛，我買樓，我幫你俾首期，幫你俾首期。 不過要睇大單位。 系啊，嗱，我觉得如果你咁样俾咗希望佢，然后搞到佢话阿爸，我而家结婚啦，你咪应承我会俾首期，佢跟住咁样嚟过桥抽板咧，或者加条件咧，就真系唔啱。 咁又系，嗱呢个步骤好清晰，好清晰，真系。嗱， 明买明卖喎，真系。 所以啲仔女咧，即系当接受阿爸啊嘛，唔系话佢奸噶，即系可能有时漏咗一个。 你会唔会咁做啊？ 漏咗个步骤， 佢一定唔会，佢一定会。乐乐啊，就咁样嘅。 佢讲到明噶啦，佢想第时一齐住噶嘛。 你要妈妈俾钱，你冇问题。妈妈大把钱，我成日都唔食饭嘅。不过我要同你哋一齐瞓。哦、啊，我意思系你瞓隔篱，我瞓隔篱房。 点解唔一齐住啫？ 我半夜仲要 直情咁。 系啊，我半夜仲要开门 check 下你有冇屙尿喎。 系啊。 你唔会甩咗阿妈嘅习惯， 唔系阿妈做人做啲咩目标啊？咁样 系咯，嗱你可能都会啦。 唔系，即系我你话斋咧，系阿爸阿妈咧，真系而家边有真系发晒达咩？系咪先？你嗰啲发达嗰啲家庭啊，就好少有啦，嗰啲都唔使愁啊。咁但系真系得一嚿钱，有两兄弟咁点搞？我有啲人咧，而家啲家庭咧开始咁谂啊。佢话有一个仔有个女好啲， 点解？因为个女会嫁出去， 系啦，就将呢个嘢咧。 但你肯定个女嗰边又好有，唔需要。帮帮手， 又系冇错， 系咪？因为呢个好现实嘅问题就系、是，讲真，啲楼咁贵，边个可以买得起啊？ 所以咪会有嗰啲叫做港女外务咯，即系嗰啲话拣个识行山嗰啲啊，唔好住公屋啊。即系嗱，嗰个环咧系一环扣一环嘅，嫁个生个女就嫁出去，但系你要嫁得出去有楼住嘅，就要拣个有楼住嘅先好嫁出去咯。所以就会 咁多人单身 啦。系啦，跟住就会细利白夹眼咯。系啊，就系会有佢咁嘅咯。 两个仔咧，真系啊！嗱，你小康之家咧，有 两个仔咯， 系啦， 恭喜发财啊！ 我唔知早两日先问过你呢个问题啫嘛， 系啊，即系生个女嚟掟翻云佢啊， 生仔咁点算啊？又生冇生仔嘅喎，又生到个嘅话， 系啊，呢铺 真系做到九啊岁啊！你 唔系我咪会快啲同佢讲三只小猪的故事咯， 系啊， 三只小猪系自己出去搵屋住噶嘛， 三只小猪冇乜留意佢有阿爸阿妈噶， 有，佢咪自己搵屋住咯，一个咪起茅草，一个起砖屋咯。 真系而家呢个世代咧，啲人咪成日恨生仔啊，传宗接代嘅。而家 其实唔系好多人好想生噶啦，因为就系见到咧，我点处理啊？你谂下，即系因为我哋香港人或者中国人个谂法咧，唔系净系要照顾个小朋友噶嘛，你要教嗰样嘢，你仲要照顾埋阿爸阿妈啊嘛。即系呢一个你谂下三代嗰个负担咧，我话俾你知，哇，个担挑都断咗七次啦，已经 转噶啦呢个世代，系倒翻转头阿爸阿妈话：喂，你唔好。几十岁你嚟揾我，即系要麻烦我去养你。 咁咪唯有改一个观念咯，安居乐业个括弧系可以租屋都得咯。 系咁嗱，如果好似呢一个例子咁样，个阿爸阿妈真系抌低一个咁样嘅 case 啦，佢哋两个即系年纪开始大啦，卅岁个仔，我估佢，我当佢哋六十岁啦，卅岁生好合理啊，咁系咪？六十岁啦，佢而家就 我得一嚿钱啫， 嗰嚿钱就可以俾首期嘅咁样。咁如果佢咁样提出咗，咁你哋会点做啊？你要负责供埋落去。 唔系，其实 做做 其实我觉得供落去唔系佢最担心，应该就系话以后冇得有自己小天地咯。系啊， 仲有一样嘢就系话，我唔明点解佢呢个 case 话要加埋个细佬，个细佬唔知咩背景啊，即系可能又系嗰啲咧，可能宅男。 唔系，咁可能个细佬仲细过廿几岁嘅话，而家 佢而家卅岁啫嘛，可能个细佬可能得廿五岁，啱啱出嚟做嘢两三年， 都好合理啊。 系啊， 你搵嗰层楼嘅话，冇理由唔遇细佬啦，唔系细佬点算啊？咁谂埋细佬系一家好融洽， 系啊。如果俾我咧，我可能我会答应噶， 我会搬出去住咯。 系啊， 即系我会同准即系 但系我一定会分开住，即系如果真系要结婚嘅话咧，但系可能咧你就会影响咗你结婚嘅时间咯。即系譬如话我， 因为要预多一嚿钱出嚟搬出嚟， 你嗰度写住话三十岁啦，可能系啦，本来你可能谂住卅一岁都结婚嘅，但系而家可能就话喂女朋友，可能咧要挨多两三年，因为而家咧如果真系咁样同佢哋一齐住咧，我要另外储钱出嚟自己租楼先得，可能真系要噶。 又或者咁得唔得啊？阿爸阿妈有嚿钱。 我同细佬一码一半得唔得啊？一人一半咁公平啦啩？ 咁可能细佬 细佬可能仲读紧书咧。嗱，三十岁嘅阿哥，如果佢细佬系22岁都或者24岁， 都可以有 可能佢仲读紧大专或以上，可能佢仲读紧唔知master 咁先，未有经济能力。 我都26岁先大学毕业，即系我自己都26岁先毕业。就算系细佬嘅话，可能佢啱啱毕业出嚟，未必赚好多钱嘅话，咁阿爸阿妈想叫阿哥哥，你都睇住埋细佬都合理啊。 系啦，咁如果佢真系搵唔到食， 哥哥个压力好大咯。 供楼 都未讲到啊，佢女朋友啊，知道呢件事之后个谂法会点啊？ 其实如果咧，如果用现实嘅角度咧，仲会考虑埋一个问题，就系话，好啊，我供啦，层楼写边个名啊？ 嗯， 嗱，呢个又系问题嚟噶，可能有啲阿哥咧，仲会话得我供。层楼咪写我名先，如果写我名冇问题。 跟住个细佬就可能会讲噶咯，喂，但系阿爸阿妈啲首期嚟噶，系佢哋两个嘅钱嚟噶，系咪点样都要写我哋两个个名啊？嗱，呢个 你冇份工，你冇份工。 咁阿爸阿妈啲钱我都有份噶嘛，嗱，可能会拗噶。 哎呀， 一家就麻烦。最紧要一个字，有钱啊！哎，有钱啊，解决问题啊，冇钱好惨啊！ 冇钱都系有要解决问题。 但系个问题就系香港人大部分都冇钱啊嘛，大家继续喺个问题里面度，哎，蹉跎啦。 吵吵闹闹纷纷扰扰唠唠叨叨实在无聊很容易变老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开开心心欢欢笑笑世界多美好 拥抱就趁现在时间那么快错过就不能重来何其才能失态别让武器取代面罩 时间吃饭是不是太赶有人为了完成梦想起早贪黑整天失眠算不算美满无论你从哪来穿什么品牌烦恼别随身携带抹黑不如表白冷战不如取暖起来喊世界那么大相遇有多难为何不把争端都当作游玩也许会散感谢曾经陪伴前进不换世界很简单别彼此为难不如坐下看看是尊团圆饭交杯换盏烦恼烟消云散顺其自然稀奇苦苦等得稀罕斤斤计较没完没了算来算去失去多少吵吵闹闹纷纷扰扰唠唠叨叨容易变老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开开心 通过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重新界定假药劣药的范围而未经批准进口的合法药品不再列为假药全国人大法工委官员承认民众使用未经批准进口的少量药如果继续列作假药处理观感不好这一次修订是回应社会关切。天气方面同白露残余的相关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45。山泥倾泻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50点，跌728点，成交金额56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9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5点，跌6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2蚊，跌12.2，美团点评74.9，升4.9。 盈富基金26.15跌7.5，中国平安89.45跌2.35，建设银行5.71跌8仙，汇丰控股55.7跌4，上宇光学科技101.2跌3.8，友邦保险75.45跌2.3，港交所245.2跌7.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3，英镑9.627，瑞士法郎8.038，澳元5.289，加元5.9，新西兰元5.008，欧元8.7391。每百日元对港元7.4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0,315点，跌395点。港金现价报14,400元，升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8.8美元，卖出1,53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龙翔道去观塘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凤凰角对出，跑马地的山光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毓秀街一带就挤塞，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每日进食2份水果3份蔬菜，保健又防病。慢性嘅高危司机朋友，一阵开饭记得注意灼菜全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关心每位香港人。医社互助服务喺边几个专科较为活跃呢？问下香港康复计划方案检讨工作小组嘅任燕珍医生，你就知啦。 例如肢体损伤啦，或者中风后嘅康复啦，老人同埋长期病嘅社区跟进服务啦，仲有精神病患者嘅康复服务等等。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星期二晏昼1点到3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哋再提提天气先。 26度气温，相对湿度哇97%啦吓。雷暴警告咧，去到12:09，山泥倾泻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大家小心住嗰啲山泥倾泻嗰啲报告，因为你唔知侧边啲泥啊会唔会松啊。如果喺附近嘅朋友都留意住吓。 系啦，嗱，咁我哋以前有只歌仔咧都啊，冇唱歌之前，呼吁咗先，呼吁咗先，太中意唱歌啦，真系。 电话号 号码18723888啦，人人赞我，赞人人喺星期一嘅十二点半之后咧就会听你电话噶啦。咁大家可以打定电话嚟，各位同学仔，系啦，你下个礼拜开学啦噃，系啦，咁系时候都要咧，即系谂翻起你嘅老师啦。咁今日咧个题目我想赞下老师，因为咧老师喺一整个学年里面咧，其实都好忙噶。你唔好以为佢咧，哇好叻，咁多假期，其实假期里面佢哋唔系真系休息得多嘅。 礼拜六啊，成日话唔使翻学，但其实嗰啲咩活动啊、兴趣班啊嗰啲咧，佢哋又要帮手翻嚟嘅话咧，即系仲要个暑假，其实系你哋放紧暑假，佢哋未放嘅。你开学之前佢已经翻咗学噶 啦， 所以都真系要感激一下、赞下佢哋啊吓。 尤其是我哋呢个 round 咧，想赞一赞咧，即系赞一赞真系曾经喺学业上面帮过你嘅老师系啦。因为当然咧，你话老师梗系喺学业上面，但系有啲真系咧系抽出好多嘅时间咧去帮你补习啦、补课啦嗰啲老师。 其实暑假你头先都话噶，诺诺啊、慧明佢哋咧，即系尤其是近 DSE 嗰啲时期咧，暑假系 keep 住日日翻去补课，即系嗰啲老师咧。个暑假其实都系 佢都系冇 不如咁啊，我哋如果具体啲同我哋呢一个暑假好有关咧，我谂有几款老师嘅，一啲咧就系、 是、游学团， 唔系啊，佢真系啦，游学团有啲可能系啦， 嗰啲苦差到唔苦差嘅， 真系要 赚 咯。 你唔好讲数啊，好大压力嘅佢哋， 点知压力噶？佢话你当我放假，唔系啊，我早过佢哋起身，迟过佢哋瞓觉，有啲乜嘢嘢佢都系搵我哋，仲有啲小朋友唔系好照顾到自己， 所以好啱数噶嗱。如果你系喺呢个暑假，无论你系咩年班你有参加游学团嘅，有啲老师你系一齐喺个行程里边，你好想赞下佢，哇！点样细心照顾啊？点样即系俾个导游更加专业啊？咁样咧，你可以赞下呢一批嘅老师啦。咁另外一批老师咧，佢就算唔系游学团，但系咧，因为成个暑假咧，有阵时有啲补课啊，有啲活动啊，我都好耐冇经历啊，所以我都好难具体讲到咧，佢哋嗰个工作有几繁忙。咁但系可能大家啲学生心里有数嘅，呢、這个暑假可能你都要成日翻去噶嘛，可能你翻去亦都见到阿陈 Sir 啊、阿 Miss汪啊，嗰啲全部见到晒嘅，你又不妨可以打嚟赞下咧，即系喺暑假继续咧翻嚟帮你照常营业嘅呢一啲老师 啊，仲有啊，而家咧以前咧我哋知道老师嘅电话，其实咧都觉得好难嘅。哇、 啊， 你知道老师电话咁犀利啊， 系 班长先有啦。 系啊， 而家老师嘅电话对唔住系冇秘密嘅 ，on call 廿四小时， 真系 on call 廿四小时。喂，佢都系放紧假，但系其实佢都系工作紧，啱唔啱先？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赞一赞，我哋即系趁住下个礼拜开学啦，咁即系希望赞一赞你哋嘅老师啊。 系啊，或者你话我唔系今年嘅老师嚟噶，可能系旧年咧，我参加游学团都冇人欢迎嘅，系啦，即系我哋特别系想听下一啲咧假期里边，但系仍然都为你服务过嘅老师。如果你有呢方面嘅经历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8，18723888咧就3888嘅。月明里，の中いつからメッセージ届いているよ。また会えるよね。なんて君が言うから、思い出が不意に溢れ出して止まらない。伝わるよその vi si saga Por vole o ci soni na te Hana se na kunaru Boku la Sukoshita i figa i tsukara sa Shikaze ni nani Mirai wo hora Akonde kumisa 唱歌的朋友是平井夫啊， 平井大 啊，平井大系、啊，平井大啊 ，The Gift， 自己多一画啫， 就系呢首歌嘅歌名啊， 咁咪哆啦 A 梦嘅电影主题曲嚟噶吓，喺我哋嘅年代你就会称呼做叮当啦咁样 ，OK， 真系如果你讲到话 The Gift 咧，喺呢一刻咧，可能对有一班嘅朋友嚟讲咧，咩系嗰个礼物咧，就系、是、可以攞到其他地方嘅居留。嘅資格 哦，係啊， 係啊，簡稱移民或者走佬。 我聽到話咧，不論去嗰啲講座啊，或者呢、這個即係唔係淨諗噶啦，有實際行動嘅朋友咧，多咗成三成喎。 係啊，好誇張啊！你係咁以咧用你嗰啲搜尋引擎，你打移民兩個字咧、你見到有唔同嘅新聞咧，喺呢一個禮拜咧不停有，譬如我一直就咁讀一讀咧。四大平价移民方案大比拼啦，移民留意医保覆盖范围啦， 即系呢个已经帮你夹埋价噶啦。 系啦，港人移民申请显著啦，500万咧可以去澳元咧就可以换居留权啦。申请 五百万澳元、哦，好多钱、哦。 系啊，申请移民澳洲咧近月急升啦。呢一个咩办良民证嘅增加五成啦，香港富豪咧就全部话想去澳洲啦，林林种种，全部都系咧同嗰啲即系 新闻里面嘅系啦题目， 系啦移民有关嘅新闻嚟嘅，咁啊老老实实我都有咧喺屋企咧有讨论过呢个话题嘅，我老婆咧 最近讨论定系 最近 都有讨论， 最近甚至乎我老婆咧佢有啲即系嗰啲闺蜜咧就话喂。我咧最近会睇嗰啲 有冇得三个闺蜜咧都一齐讲嘅话咧，有得平啲啊咁样。 即系二人同行，二人免费咁样就系啊，唔系，真系有你 真系有咪话，净系去个讲座咋？ 唔系，点解咁讲咧？咁后来咧，我啲闺蜜咧，佢哋就弹翻嚟咧，就听唔同地方咧。其中有个听嘅地方咧，真系匪夷所思啊，远到一个地步咧。嗱，我俾你求其 up 三个， 系 你觉得系会。即係成為所謂投資移民或者移民嘅一啲目的地，求其 up 三個，你會覺得你會覺得 馬來西亞咯，好多人去睇啦，台灣咯，泰國都越嚟越多嘅，因為計翻個物價，即係始終東南亞地區會諗遠啲嘅話咧，可能會嗱呢啲 要舉三個冷門啲嘅， 我覺得係冰島啦， 冰島 係啦，因為嗰度成日話咧好啲人好開心啊嘛，所以我覺得冰島係會諗嘅， 但係真係太遠咯，去到 冷門啲啊嘛， 冷門啲啊嘛，唔係話冷喎，冷門啲啫， 係啊，唔係凍喎， 係啊，冷門啲， 唔係去非洲啊嘛， 唔係， 阿江 哥， 嗱一噏个名出嚟，我个反应唔知同你哋一唔一样啦，一二三。保加利亚 啊，保加利亚东欧嘅地方都远噶啦，都冻噶， 系啊，冷唔冷门 咯？冷啊， 冷门啦、 啊。但系咪因为好平先？即系你要计翻条数噶嘛？喂，你想走嘅话，你走唔走得喐系另外一件事嚟。 系都要即系望住自己嗰个银包里面有几多。 同埋好多人谂移民咧，系会谂咧啊，嗰度嗰个教育系咪啱小朋友啦？我对于保加利亚嗰个教育制度嚟讲咧，就真系唔系系啦，唔系太了解啊。可能对于嗰啲小朋友嚟讲好好嘅咧，佢哋咩愉快教学啊嗰啲咁样。 你知佢一讲保加利亚嘅时候咧， 即系唔系贬低个国家，即系你都会觉得啊， 即系我哋 我哋自己唔认识啫。 系啊，我第一时间咧就喺我个搜寻引擎里边喺度转咧，就系佢有乜出名嘅球星咧，仲系讲紧史代哲戈夫嗰个年代， 全部都系个夫字嘅咯。 系啊，即系仲系讲紧九十年代，我即系谂，哎呀，保加利亚，我就系谂起嗰几个啫。跟住我都话，喂，老婆，唔系啊嘛，点解要谂到保加利亚 个名啊？个名好彩啊，保 加 保住头家 系啦， 仲利亚添啊， 有利亚洲 啊，系啊，几好彩，几好听。 事实证明， 呢个名系几好。 事实证明， 真系靠个名啊。 少年人，我们太年轻了， 哦、 我哋入世未深，我哋凡事淨係睇咗表面啫，我哋唔了解嗰個背後原來咧，佢嘅價值係啲乜嘢？就同你買股票一樣，你千祈唔好以為咧，你買一隻股票，哇，吹波膠嗰啲股票賣吹波膠賺得幾多錢啊？你要睇埋后边、 哦， 原来呢个吹波胶后面可能系唔知边个大集团。 你唔好再卖关子啦，究竟保加利亚有咩咁好呢？等我哋都可以了解一下嘛。 咁样啊，嗱，佢只系即系叫做我哋成日都唔希望我哋出人哋出豉油，我哋出鸡噶嘛。咁会唔会佢其实佢系一只鸡，我哋只系出豉油咧？ 唔使咁复杂嘅，你谂清楚佢个位置。头先你讲啱咗个重点啊， 东欧咯， 咁即系代表咩？ 欧盟。 冇错、 嗯 哦， 原来重点唔系保加利亚，系佢嘅位置。 passport 啊，佢本 系啦，跟住话咁即系点啊？即系实在太过冇接触过呢啲嘢啊嘛。原来佢话咧，呢个保加利亚咧，叫做系可以攞到欧盟嘅护照，又或者可以享受欧盟福利之中咧。入场费最低嘅一个成员， 因为佢都系欧盟嘅成员，你攞咗个入场费，攞咗个护照之后咧，你就喺欧盟嘅其他嘅国家度生活都可以啦。咁 系啦，你知唔知啊？我而家喺电台讲呢件事出嚟，我怀疑我都系犯咗弥天大罪。 点解啊？ 炒高咗成个市场， 保加利亚嗰方面， 因为啲人可能话无端端你唔知噶嘛，而家听到就话喂系，你讲得啱，我即刻冲过去先。嗱、 横掂你都讲到咁落，我有可能系入场费嚟听下，嚟听系咪真系咁平先咁？ 其实个入场费咧，我哋又要考虑两样嘢嘅，因为咧做个小资料搜集咧，无端端变咗嗰啲景龙移民啊，无端端好似识咗咁样咧。原来嗰费用咧，系包括金钱同埋时间嘅费用嘅。 嗯， 即系如果你有， 当然啦，每个国家佢都即系你要喺度嘅话，吓叫住好有心嚟我呢度住，我都要需要你嘅时间，俾个诚意嚟啊。 而香港人系最冇时间嘅、嗯，即系可能你有好多钱，但系你冇时间。 系、嗯、因为讲真，你真系要搬去嗰个地方度生活好几年，可能三年啊、五年啊咁样先至攞到嗰个入籍权噶嘛。 系啦，而对我哋呢啲嚟讲咧，我就更正啦，我又冇钱又冇时间嘅。 系， 咁所以我话喂，咁点解要拣呢、這个？ 所以你都唔明，我都唔明点解你同你老婆要倾？ 因为佢话呢个地方咧，嗰个门槛低嘅地方喺边度咧？唔使坐移民监， 哦， 系零移民监需要坐。 即系你申请就得啦。 你攞嚿钱，譬如佢嗰度咧就买国债嘅，但系因为我唔记得咗几多钱咧，我惊我噏错、嗯，你自己查询啦。如果真系我哋好有兴趣嘅，但系都你唔会系平到话咧，你即刻可以攞到嘅、嗯。我记得都计翻都断百万计嘅，但佢话咧个好处就系咧，你攞嚟买嗰个当地嘅国债之后咧。佢话你就可以几多年之后咧，即系你持有嗰个国债几多年之后咧，你就可以攞到佢嗰个欧盟嘅护照咁样咯。咁、 嗯、 佢就系真系零移民监需要坐，因为佢话咧，原来你如果啲咩英美澳纽嗰啲咧，你冇三五年咧，你都唔使旨意即系走得甩噶嘛。咁所以咧，原来佢话令到有部分嘅香港人咧会觉得嗰度好吸引咧，就系话喂，佢又可以攞到欧盟。仲要唔使坐移民监，不过你都系要俾嚿钱咯，咁解咯，系、嗯、啊，咁所以你 即系叫做用钱买个护照咯， 用钱买护照咯，但系对佢嚟讲咧，就佢个政府就得到你一个资金嘅投资咯。咁我后来咧再上网揾咧，先至发现咧，原来好多人咧，佢所谓想投资，唔系想移民嘅时候咧，其实就想攞一个咧就系、是。认可度或者咧，佢嗰个以后咧嗰个方便程度好高嘅一啲地方， 即系 系啦，即系譬如如果你话咧，马来西亚点解会平过呢啲咁样嘅国家咧？即系佢可能仲平过保加利亚喎、 啊， 因为原因就系马来西亚就 系 马来西亚咯，佢冇得话啊，你攞到马来西亚咧，你可以去日本咁样就两样嘢嚟嘅，冇噶， 成日讲星马泰嘛，佢哋系咪可以通噶？咁样 又唔得噶， 通噶嘛系咪？ 系啦，佢话原来嗰啲欧盟嗰啲咧就会即系相对又值钱啲嘅地方就系咁样咯。咁、 啊、 但系你一讨论到呢个位咧，其实就涉及咧就系、是。原来好多家长就会谂咧，佢就话：喂，咁如果你攞到欧盟嘅话咧，即系话你喺其他地方读书咧、 嗯， 你都可以有佢哋入学嘅福利。 所以咪话咯，就系要睇佢 去到最 后 又变咗系其实一条龙咁样走落去咯。 要啊，因为咧你谂到噶，即系除咗你要即系你要搬去另外一个地方，你一定要谂嘅。如果你真系仔细老婆乱嘅话咧，就系、是、啲小朋友佢哋嘅生活如何先？你要咧继续供给佢哋有好嘅教育嘅话，每年要使几多钱啊？ 嗰 钱你搞唔搞得掂啊？ 冇错， 咁嗰个地方系咪可以有好嘅教育提供到啊？咁 我喺网上面睇到呢个咧，其实17年已经有啲文章咧，就喺度讲 教你去保加利亚， 系呢个保加利亚叫做投资移民系点样啦，等等嘢，大家即系可以望下啲资料嘅，即系都唔系话讲咁容易啦，但系实质去做呢件事咧，真系要了解多啲清楚先做咯。 当然啦，即系其实唔系 谂清楚，系咯，系咪真系要咁咯？ 系啊，因为不过你只能够话当个时势唔好嘅时候咧，大家就好容易谂呢啲嘢。咁所以佢就出咗好多呢啲攻略，譬如有啲最受欢迎嘅热门题目系咩咧？100万身家可以移民去边度？嗱，因为100万咧话高，但系真系唔高嘅，但虽然话低又都唔低。咁于是乎又有出嗰啲攻略咧，佢又话俾你听，话100万咧系啦，可以移民去边度啊？譬如话咧台湾啊，英国都得、啊。 嗯 不过英国咧，佢就话咧，你如果得100万嘅话咧，你可以咧，申请咧叫做创业签证咯。 嗯， 即系你去嗰度咧就创业， 即系 去搞生意。 钱咯， 系啦，咁仲要系 有啲又话要你一定要买一个物业咧，跟住咧就另外要俾几多钱咁样咧，即系唔同嘅国家都会有唔同嘅情况。 系啊，但系亦都有啲成功例子啦。当然，因为你而家你一睇嗰啲新闻咧，成日都会有卖嗰啲宣传咧，就话啊呢个80后嘅港人咧就唔知移居咗去边度之后咧，我上次睇嗰个好劲噶，佢话。有个港人去咗冲绳嗰度开铺头，跟住咧就真系嗰度住咗成10年咧。 投资移民啊！ 投资移民嗰10年里边咧，佢就终于攞到佢哋嘅一个居留权啦。咁、 哦、 但系佢话呢10年风险都好大嘅，因为咧佢话如果你一蚀钱咧，唔可以继续创收有盈利咧，政府就会话收翻你嗰、那个、 啊 可能牌，因为佢知道你想做乜噶嘛、 哦。 所以佢就唔 佢可能佢真系想投资咧。 投资但系你蚀钱啊嘛，佢唔能够 投资唔可以蚀钱噶、啊。我够想投资一定赚 啊！佢就系要你个投资咧， 你 要有盈利啊，系啊，佢。 用心經營唔代表一定會賺錢噶嘛， 冇咯， 所以咪話嗰個壓力啊， 好大 啊，壓力好大啊， 係 啊， 唔係話你有錢就真係大曬㗎，係 啊， 呢個議題實在太大嘅，但係即係一定要去諗清同埋諗錯。 所以話咧，當你用咗好多心機時間，譬如你話你經營一個事業，你去嗰度開鋪頭啦，又或者你話你要坐唔知幾多年移民監啊，或者你要做好多，甚至乎有啲國家咧，佢一定要你學埋當地語言，要考個試噶嘛，可能你都會諗噶，我又花咁多時間去經營另外一個。田地嘅时候咧，你会唔会都觉得应该留翻相同嘅精力喺翻自己真正嘅屋企里边咧，好好耕种佢咧吓？不过唉，呢、這个时势，可能有啲人话我当买个保险啫。 系啊，呢、這个都要听埋啊。有个特别嘅警告啊，雷暴警告延长咗啊，去到1:45啊吓，留意留意啊。 爱的人。时常认错拣错某种人，时常自己踩进了黑暗，遇过太多密云非密云，那叫祸不单行，从前为爱慷慨都不能，连长浩劫若留下悲愤，也给我练成宝分，旧时是我爱得太轰烈，现时学会最多爱七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洗劫。旧时是我爱得太轰烈，让流泪那器官也需竭，来年爱少点伤少点，很计较捐几滴。在谷底再跌，太孤寒，由雨俗语所说太孤寒，从前任意挥霍那好寒，做过太多善事收获时会吃掉心的情人，若要伤我，我怎防？明明被你绝情地删除，我难道没有权当？旧时是我爱得太轰烈，现时学会最多爱七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洗劫。有时是我爱得太轰烈，让流泪那器官也需竭，来年爱少点伤少点，很计较捐几滴血。 陈柏宇七折啊吓，喂，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啊， 系啊，打电话俾我哋啊，人人赞我赞人人啊，冇错，今日咧要赞下咧就唔同嘅老师嘅，尤其是如果喺暑假嗰度啊，帮你有特别嘅辅导啊、补课啊各方面嘅嘢嘅话咧，就算你系爸爸妈妈，即系你哋见到咧，哇，我个小朋友放暑假，但日日都要翻学，因为啲老师真 系 好好啊， 系，冇错，或者游学团嘅老师啦，咁欢迎你可以打嚟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赞一赞喺假期里边继续同你服务嘅老师。师门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全葵青区寻日嘅游行，其后演变成激烈警民冲突，现场一带至今仍然遗留冲突过后嘅痕迹，有水抹仍然喺行人路，有砖头被掘起嘅位置就以雪糕筒围封。杨屋道街市大部分档口朝早如常营业，有档贩话街市同埋本身档口都有拉闸，食材每日新鲜运来，唔担心受到催泪弹残余影响。有市民就选择去超市买餸。至于寻日荃湾尔波坊同埋附近一带有麻雀馆同食肆等店铺遭到破坏，朝早见到铺头落咗闸，并张贴告示话要内部装修休息一日。有職員就用木板圍封同清理玻璃碎嘅，同埋清理玻璃碎。另外，醫管局表示，至今有38人喺事件中受傷送院，其中一名男子情況嚴重。警方尋日喺各區衝突中拘捕36人，年紀最細嘅只有12歲。另外有15名警員受傷送院。警方批評示威者罔顧法紀，予以最嚴厲譴責，一定會嚴正追究。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余海军确认，有警员昨晚曾经在荃湾沙咀道向天开枪，指当时有过百人疯狂冲向十几名的警员，并不断掟砖，开枪是平定暴乱，亦都是没有选择下的最好做法，当时有口头警告。被追问为什么向记者举枪，他说当时是非常时期，记者位处中间，而警员被掟砖需要作出警告。至於有要求不要開槍的市民跪地被警員踢，余海軍說留意到有人在警方舉槍後在地下有一個動作，警員當時的動作屬自然反應。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發表重要講話，談及中美貿易戰。劉鶴表示，中方願意以冷靜態度透過磋商合作解決問題，堅決反對貿易戰升級，認為貿易戰升級不利中美，亦不利全世界人民利益。劉鶴說歡迎美國在內的各國企業在華投資和經營，中方將繼續創造良好投資環境，保護產權，堅持在開放條件下推動智能產業發展，堅決反對技術封鎖和保護主義，會努力保護產業鏈的完整性。他又說中國經濟正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有充滿活力的微觀基礎，有充足的宏觀政策工具，能夠保持經濟發展基本面的良好態勢。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新修訂的藥品管理法，重新界定假藥、劣藥的範圍，而未經批准的進口合法藥物亦都不再列為假藥。全國人大法工委官員承認，民眾使用未經批准進口的少量藥，如果繼續列作假藥處理，觀感不好。這次修例是回應社會關切。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天氣是漸轉酷熱。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下午1:45，山泥倾泻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47点，跌731点，成交金额56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9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5点，跌67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1.8跌12.4，美团点评74.85升4.85，盈富基金26.2跌7毫，中国平安89.5跌2.3。建设银行5.72跌7仙，汇丰控股55.7跌4，信宇光学科技101元跌4元，友邦保险75.5跌2.25，港交所245元跌7.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3，日元105.33，瑞士法郎0.975，澳元0.673，加元1.33，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145，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0,287点，跌423点。港金现价报14,400元，升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0.93美元，卖出1,541.39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急住借钱点算好？一定要小心，千祈唔好乱信中介。亦唔好随便相信一啲超低息同审批容易嘅贷款优惠，骗徒可能会假扮银行职员、理财专家或者财务顾问，游说你向佢哋借钱。记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噶？小心系借钱陷阱啊！有怀疑，即刻打警方防骗二热线18222啦！ 博物馆保留和展示一个地方所珍贵的知识、文化和记忆。博物馆的定义是…… 啊，不好意思，我有问题啊。啊，咁点解一开始会有博物馆出现嘅咧？点解有啲人会将自己嘅私人珍藏捐俾博物馆俾大家一齐欣赏咧？点解博物馆对香港嚟讲咁重要咧？关于博物馆，我有十万个为什么。9月1号起逢星期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杜婷主持的点解博物馆，我们一起问点解。 赞赞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赞赞 好啦，我哋今日咧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咧就系、是、想问一下有冇一啲咧可能喺即系老师嘅假期里边咧，辛勤为你工作啊，甚至乎为带你去埋游学团啊，你会唔会有啲人都想即系赞一赞佢哋咧咁样？ 游学团我好想听啊，因为咧即系自己未去过游学团啊，即系唔知道系点样一件事。最多试过咧就系我冇记错咧，我 form seven 嗰阵时咧。即系而家都冇咗 form seven 啦，真系 系 啦，我当年有 form seven 啦， 系 跟咗咧啲个学校嘅老师咧去咗北京度交流咁样， 系 咁即系几日嘅时间，但系咧你会见到嗰个老师，我仲记得半夜有一次咧系要走火警地，唔知点样噶，咁啊个酒店度咧啊，跟住先见到啊嗰、那个 miss 嗰个样咧，佢系戴咗法网瞓觉嘅样，即系呢个 好难逃啊，呢、這个难逃法网， 系、哦， 即系呢个会记得咯，同埋咧即系如果话即系暑假。嘅時期要加班嘅老師咧，呢排其實我遇幾多嘅，因為就係一啲嘅朋友，又或者我合作開嗰啲中學啊、小學啊，佢哋可能到呢個時候就會問：喂阿祖啊，有冇老師介紹啊？嗯、我哋嘅戲劇班啊，嗰樣嘢啊，嚟緊九月就要開始噶啦。咁、嗯、九月要開始嘅話咧，所以嗰啲老師咧就真係會係喺暑假嘅時間。但通常咧學校冇咁早已經有來年嘅 plan 噶啦嘛，要完咗之前嗰個學年做完嘅嘢，到大約七月嘅時候咧，佢哋先至會開始準備就九月新嘅課程。兴趣班嗰啲咧，其实佢哋好多咧一早就已经翻晒工去准备呢类型嘅嘢，九月先至可以，哦一开学就已经可以咩活动都准备好啦嘛，咁样，所以佢哋个工作量真系多噶。 认真啦，因为我咪话今个暑假我就点解唔使去旅行咧，就因为嗰两个细路咧就一个参加咗游学团，一个咧就系安排咗学校拣选咗佢就去游学叫做游学团啦。 哦、啊，都佢两个都有游学啦， 系啦，咁即系亦都有同啲老师倾过偈咧，就系话我老师真系辛苦你啊，佢话。嗯，多谢你啊，咁即系佢都深咗呼吸一口气，因为佢都知道游学团带游学团其他人可能睇，哇，你又正啦，有得免费旅行咁。 真系唔系噶， 真系唔系话真系一个免费旅行咁简单嘅，因为你即系佢真系照帮助嗰个叫导游嘅人啦，去协助，因为系啲学生。 其实唔止协助啊，你带去玩就话导游可以处理到啦。譬如我有一个朋友，佢今年系发生咩事咧？佢有份带呢个游学团，去到之后咧，发现少少货不对版，即系住嗰个地方啊，所以佢要即晚搵另外嘅地方，带住全团人去搬。 哦 你想想啦，那个理应是导游或者你之前学校啊找了不同的可能那些公司帮你去安排、理应安排晒的啦。但如果去到发现真的有问题那么怎样呢，哇他们不是去近即是北京啊台湾那些，是真的远长程的。跟住呢又他自己又未必可能很熟路啦。 是 不是即刻上网咯，都要找地方可以安排晒成团人搬去另外一个地方住。你想想这些都是一个老师需要做的工作的。 同埋呢我见过有个新闻呢，他就不是今年发生的，几年前曾经有个 个现象咧，我唔知道呢几年改善咗未啊？嗰阵时就香港咧，就喺几年前咧，佢就话试过有人投诉去到即系佢哋教协嗰度咧，就系话有啲老师啊，佢就话我带游学团。要自己揞錢 嚇，仲要貼錢添 啊！呢個幾年前嘅一個現象咧。佢因為佢個內容咧，佢就話啊，嗰陣時咧，佢哋除咗頭先大家講咧，因為遊學團你要準備工作啦，犧牲放假時間啦之外咧，佢話咧嗰陣時佢哋曾經收過一啲老師嘅投訴咧，就話校方咧要求帶團嘅老師咧要自掏腰包支付遊學團期間嘅開支，甚至咧可能有啲好極端嗰啲咧要自己俾咧幾千蚊嘅旅費咁樣咯。咁所以嗰陣時佢哋曾經有過一個咁樣嘅 苦過嘅，我嗌救命話唔想去， 五個字啊，貼錢買難受。 係啊，嗱，不過呢個強調講緊幾年前啦，究竟呢幾年仲有冇呢種情況咧？我諗冇啦。喂，如果有嘅話咧，應該冇人再同你做呢啲遊學團啦。 但可能如果嗰份工作即係你想繼續有得續約嘅話，係咪又可能要做？唔知啊嚇。嗱，電話號碼1872388 啦。 系啦，咁如果你想打嚟讲下游学团啦，又或者你话咧，我真系好想多谢咧某一啲嘅老师嘅，你好想赞下佢哋咧喺你呢一个教学里边咧，曾经帮过你几多嘅话咧？ 喂，认真啦，即系一啲咧，譬如喺个学业上面咧，有啲老师真系咧抽出额外时间咧嚟去帮助一啲同学仔啊啲即系不足啦，叫做咁，其实啲老师真系付出咗佢嘅时间嘅。 同埋因为开学咧，有好多人升班咧， 系啊， 其实同旧嘅老师可能就要讲拜拜噶啦嘛。 因为佢未必会教低方， 系啦，冇 错。 喂，不如真系咧，请啲同学仔咧打嚟都可以讲下，譬如你升到四年班啦，你有冇想同咧三年班嘅老师咧，你话都想多谢佢哋，赞一赞佢哋嘅咁样咯。 点解要赞嗰个老师咧？咁好多时咧，我有时都听到啲小朋友咧，啊讲小学又得，中学都得，大学都无妨啊，即系总之你喺翻学嘅期间嘅时候咧，你经历过遇到唔同老师噶嘛， 爸爸妈妈都可以代你哋嘅小朋友打个电话嚟赞下佢哋嘅老师啊！电话号码咧 1872388。 失败气味，他的嘴里深深咀嚼着咖喱口味古老偏见，他的微笑偷偷计划着在下颚上涂有的脸，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 有说有笑却无人知晓，都听不到，这里是自说自话，王公欢迎光临，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真诚实情，这里有不伦不类，有个行可言，在这里不听人话也不分昼夜，他凭写的小说一系列，他说那是来自上天，他要和了群众一大堆，他们自以为最高贵，他们抓着爱这个词汇，心里是华丽的干瘪，他们决定互相面对面，都已无法稍微理解，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听过有巴别塔庆典唱歌系吴青峰， 我就成日同大家讲啦，我好惊蛇嘅，嗰啲咩蛇虫鼠蚁啊，咔哩咔啦咧，有啲乜嘢你哋系好惊？ 系咪你后面嗰条啊？ 我条咩啊？ 哦，唔系啊，你后边嗰条， 我后面 你嗰条电，嗰条电线啊，因为个耳筒嗰条电线翘到。 有冇啲你哋系好惊噶？ 你都有讲过噶，我哋嗰时咪譬如惊，我惊老鼠多啲咯， 惊老鼠多啲，好 曱甴啦。 蜜蜂咧惊唔惊噶？嗱，蜜蜂系几搞笑啦！本身佢理应我哋成日话小蜜蜂嗡嗡嗡，佢好勤力噶嘛，好可爱噶嘛。但当你见到嘅话咧，你真系会见到，不论系男士女士，有阵时啊，有啲人都系会尖叫佢走过嚟，好惊系会避开嘅，觉得佢系会针你嘅。 会噶会噶，我谂我都会有啲惊嘅，即系但系嗰种惊咧唔会惶恐到咧即刻喺度想拍佢咯， 或者尖叫啊。 但系调翻转就话喂唔好喐啊喂，唔好喐。 系啊， 唔知点算啊，佢系咁扭过嚟，喂唔好喐啊喂， 摸喺个耳仔边啊，成日都会。佢講咁嘅耳仔邊係最討厭噶嘛？ 又冇嚟冇嚟驚啊！真係 嗰個驚就唔係即係惶恐，我驚啦，只係驚佢針你啫，只係 即 係 驚咯。 唔係啊，即係嗰個另外一即係嗰個。 你試下解釋嗰種叫咩驚？ 譬如你曱甴，你見到佢嚟驚嘅，但你唔會驚佢針你噶嘛，因為佢唔會咬，又唔會驚咬 你。 佢都你都會驚佢走入你個褲腳度咁樣噶。 所以如果你要咁分咧，你应该话见到曱甴，其实你唔系惊，你觉得核突，你觉得呕心。 总之佢样系即系总之系咁样啦。但蜜蜂嗰个惊就真系唔同嘅，你只会企定定咯，行开啊，行开嗱、啊、嗱，我冇搞你，你冇搞我。 总之系惊啦，系啦，即系惊啦。 咁如果我会话佢搞你啦， 系 我真系讲蜜蜂， 系 佢伏咗喺你个身体嘅一个地方， 系仲要系好大嘅地方啊？定系因人而异噶？ 好私人嘅地方。 系咯，系咯，系咯。 你会有咩反应啦？今次嗱，佢搞你咯，嗱佢伏低咗喺度咯，你当喺个膊头度先啦。咁你会点啊？ 首先就私人地方，我就谂住叫管理员咧就赶佢走咯。 系 啦， 跟住佢 你都系我屋苑嘅住户，你快啲走啦！你系啦， 系啊，改唔到啲嘢噶喎。系嗰个系你自己嘅私人地方，系咪真系？ 真正嗰单新闻个私人地方， 当喺膊头啊， 我当喺 膊头 先， 系啦， 先 啦。 喂，我唔想要粒花喺度啊，你话慢慢啲，我会慢慢慢慢。 唔系我跑步，我会跑步。 我唔会跑，我会突然间杀佢一个措手不及，喐喐佢， 即系 咁咪走啦，系咪？ 系即系吓走佢咯。 你即刻跑步啊嘛！ 你跑步， 再唔系你试下声东击西啊！你睇下嗰边，哇，有花嗰度， 嗰边有蝴蝶啊！你唔系中意同佢玩嘅咩咁？但系唔系，首先系一只。但原來嗰只咧係蜂後嚟嘅， 哎、 就令到其他嗰啲蜜蜂全部去曬你膊頭，咁你會點啊？ 咁無禮鋪。 而仲要嗰個地方唔係你膊頭，因為今次你單新聞係喺印度發生嘅。 男人定女人先？ 男士。 咁嗰度係私人地方 嘅 啫。 咁唔係啊！如果你諗下，我講緊嘅呢個地方都係屬於私人嘅，但你諗下，如果嗰度變咗成咗一個蜜蜂鬥嘅話，都幾驚嘅。講緊係佢嘅臀部。 我 pat pat 冇錯。嗱，唔知點解啊？點解？所以咧，可以俾張相你哋睇下先嘅。嗱，地方大，但係同時間。 个蜜 蜂系有密集恐惧症要惊嘅，点解咁讲咧？就话说呢位咧廿五岁嘅男士啊，佢本身就揸紧车嘅，咁去到停车场落咗车啦，突然之间首先咧就有一只嘅蜜蜂啊，蜜蜂啊就走咗个蜂后咧，就喺咗佢 pat pat 嘅位置停低咗喺度， 系， 咁佢自己本身唔知嘅，因为背脊啊嘛唔知，但因为佢呢一只蜜蜂咧就咁停留咗之后咧，就其他嘅小蜜蜂一齐走去 嗡， 变咗喺个 pat pat 嘅位置度咧就。 蜂巢啊， 形成咗一个蜂巢咁样。 佢嘅似唔似咧？嗰阵时卖蜜糖广告咧，咪有 个 阿伯咧，成执酥都系蜜蜂嚟噶嘛。 似 佢而家就变咗喺个 pat pat 咯。 系啦，咁你会点做啊？喺呢个时候，我估阿田系会崩溃嘅。 好彩佢仲有条 牛仔 裤口口地。 好彩 咋？ 你话佢着泳裤或者 T bag 就恭喜发财啦。 有边个男士会着住条 T bag 跟住去咗个停车场度攞车噶咁？ 就系因为喺停车场先着 T bag。 咪就 系 冇人知啊。 有啲咩原因嗰个地方可以吸引到咁多蜜蜂咧？ 散热。 喂，但系佢真系而家可以有成过百只一啲蜜蜂喺佢， 好核突啊！ 真系好， 我谂到， 我觉得 最安全嘅做法跳落个水， 你夠唔夠膽行啊？如果你真係代入去嘅話，我估我喐一步我都唔夠膽啊！ 我會 但 係 佢啱啱聽到電台嘅宣傳，喐一喐，跟住你就喐一喐。 我喺我心裏面暗暗地跳躍啊！但你諗下，即係其實我你問我，真係一踏一步都唔夠膽行。其實我唔驚蜜蜂嘅， 我夠膽行 咁多我就驚， 因為佢就係 pad 度喎。 唔係，因為佢就嗱， 一人針你一下咁點啊？ 係咪咁樣啊？佢 褲夠厚，佢嗰支針刉咗一半已經動唔到。 唔係，但你行去邊先得㗎？ 你唔好話你自己個 pat pat 啲肉夠厚。 我覺得佢。我要除咗条裤，慢慢咁除。 仲除裤好危险喎！你将自己个保护罩除低咗，而家你都识讲啦，有牛仔裤嘅。你一除咗条裤， 你惊动到佢嘅话， 佢 周围喺你大髀度。 喂，咁头先你话 到时你得翻啲肥肉嘅啫，我跳落 添啊你！ 我跳落水，佢即刻走啊嘛！佢就算想临尾反，佢就算想临尾反击，我条牛仔裤仲着紧噶嘛，系咪先？ 你问我，我唔知点解决嘅。 同埋水又唔会真系话杀死佢噶嘛，即系佢哋都系无辜嘅。水佢对一掂到雪，佢就飞走噶啦嘛。 但 系 几是原来呢个解决办法系唔复杂噶啦，但系当然啦，唔鼓励大家咁做。如果遇到类似嘅情况，首先希望大家遇唔到先啦。佢就话咧，因为咧有风口啦， 买蜜糖茶香肠喺隔篱引走佢， 系啊， 仲要有 barbecue， 系咪咁样？ 会唔会帮唔帮到？ 即系我愿意为你解围， 攞扎嗰啲要有蜜嘅花，即系佢要采蜜嗰啲花咧，摆去佢嗰度，转移视线， 攞大声讲。前面呢班蜜蜂，你哋而家系非法集结喺人哋嘅团部度， 系啦， 我马上命令你哋散开， 唔好进入人哋嘅私人地方。 如果唔系，我哋会走啊，由你自己搞。 嗱，佢就冇解说得最好清楚嘅，佢就话咧，咁你都俾人哋讲下先啦，好唔好？佢话 即系嚟晒铺，做咩唔俾阿祖讲啊？我转帮阿祖噶啦，我根本就想俾阿祖讲呢样嘢，你唔好再阻住阿祖解释究竟用咩方法嚟驱散啲蜜蜂啊！你又阻住阿祖嚟啊你啊！阿祖，你等多阵，我帮。紧嚟噶，正噶， 系啊！你最好 时间我时间有限啊嘛，仲要阻住阿祖讲嘢啊！我嬲啊！我真系又似啊！真 我祝大 家阿祖你唔好嬲啊！ 睇嘅都赢到。 阿天，我再次提醒你，唔准阻住阿祖啊！ 好啦好啦，嗱就系咁样嘅，讲得噶啦。佢咧就系话说咧，就原来咧本身嗰个起步点系咩？就因为有只蜂后啊，走咗喺个 pat pat 个位置度啊嘛。我唔知佢用咩办法，但系佢就捉到呢一只蜂后，然之后咧就系啦，即系嗱，所以咪叫大家唔好学咯。跟住咧， 又系讲咪， 你讲 乜嘢啊？ 我冇出过声啊！我冇出过声啊！各位听众，刚才呢段对话里边，德桂花田出声噶咋？ 唔系，我都有份讲嘅。嗱，佢就攞咗呢一只蜂后之后咧，佢咧就搣咗呢一只蜂后一部分只翼咧，摆咗喺个容器度，而喺呢个时候，所有嘅蜜蜂咧就跟住咗呢个容器走咯。嗱，有少少邪门，我觉得嗰件事系咪？用咗七月啦， 唔系，解得通，解得通嘅，掟花球啫嘛。 但佢嘅掟蜂后喎， 唔系一样。 我系唔明点解佢会揾到嗰只蜂后，但跟住原来真系会跟到走咯。 先唔好谂佢点捉到先。 系啦，因为 我相信 唔到。 唔系我哋可以推测嘅研究嘅，但系以我 TCH 嘅研究咧，佢将嗰个蜂后嘅翼咁样抛去另一个地方，咪真系等于我哋结婚玩抛花球咧，成班未嫁嘅即系姊妹就会抢过去噶嘛，扑佢，因为佢哋需要啊嘛。咁可能咧，佢唔知点解知道咗咧。蜂后身体上面任何一啲部分，可能都会散发出嗰种嘅 魅力 荷尔蒙，嗰种嘅安多芬同埋多安芬，可能就会令到啲蜜蜂走晒过去嗰度噶啦。 咁咪傻仔，原来嗰班蜜蜂系要佢只翼。 唔系， 即系其实 有 对 翼真系安心啲咧。 咁我哋从来有冇讲过蜜蜂系勤力，冇话佢好叻嘅咁样又。 我想话咧，咁嗰个人既然都徒手都掹得嗰只翼， 其实真 系 好大胆。 拨走晒嗰啲蜂， 咁又唔得。 拨走系另一件事，我估佢当中咧都系好小心扮冇人啊，冇人噶，冇人噶，唔使惊啊。 即系走其他嗰啲蜜蜂仔咧系睇唔到嘅，冇只手喺度。 系啦， 但 系 如果你 我又谂唔明， 我哋细话啊嘛，细个都话，如果你好大动作啊，你拨佢嘅话，佢就有机会针你，因为蜜蜂会觉得受攻击。所以可能咧，即系以静制动，慢慢揾咗个蜂后，将个蜂后嗰只翼咧摆咗另外一边嘅话咧，其他蜜蜂就跟住。 但系既然佢能够掹得走嘅蜂后，仲要掹埋佢啲翼嘅话咧，佢不如 帮手逐只掹开佢咯。 唔使咪又咪冇得逐只掹开。佢都首先要喺嗰个密集恐惧症嘅蜂巢里面揾到只蜂后喎。 其实我觉得呢， 佢仲可以掹得走只蜂后出嚟。 其实真系好高难度。 其实佢真系等于一大堆嗰啲叫做车厘子里面揾得提子一样。 系啊， 点搞啊？ 其实等于你 呢个容易啲， 唔系呢个 容 易。但系而家呢个比喻咧，等于话喂，有个人咧喺沙滩度俾鲨鱼一群鲨鱼袭击。而嗰个人嘅解决方法就话好易啫嘛，系啦，你掹咗佢只牙，又或者咧你喺鲨鱼度咧就掹啲血咧就飞去另一边，佢就会跟住啲血去噶啦。 我覺得佢應該咧攞盆，佢應該採集，即係佢中意聞嗰啲花嗰啲花蜜咧，擺喺度引佢哋轉移視線，嗰個好危險啊！ 我都覺得肥水好啲。 所以咪話叫大家唔好亂咁學啊！但原來見到蜜蜂嘅話可以咁做。 同埋我諗到一個最好嘅方法，佢今次就過咗關啫，下次佢都驚噶嘛。 啊、真係咁 最好最好就將我哋而家最流行嘅標語貼喺個 pat pat 度。 邊個啊？ 唔好搞我後邊。 争执伤口交给我收好，如果翻风关起窗给你拥抱，如果不安诚实讲给我知道，做不好再做，无奈并未代表所需要的好，如果分要耳朵只听你倾诉，如果伤风病菌分给我都好，如果焦急和暴躁，如果消失能令你息怒，我可以回避都被世道旁人眼里，为人再好，愿爱情无关没有用途，投怀送抱然而跌倒，好的傻人忘记了爱是残酷，原来奉献多多少少依然徒劳，两个世界也分开，任我花精神期待，清清楚楚辛辛苦苦不会带来怜爱，原来是我多此一举伤痕累累，要我尴尬也应该，对你的好仍存在，好好相处不等于要谁爱，失足深海假使得一个水泡，风波之中首先只想你我好，宁愿牺牲维护你，情感之中纯属寄生种，你只要存在我便会好，为何苦心成为苦恼，这爱情成功未免太高，得到无从知道，你脑内浮现的总比我更好，原来奉献多多少少依然徒劳，两个世界也分开，任我花精神期待，清清楚楚辛辛苦苦不会带来怜爱，原来是我多此一举伤痕累累，要我尴尬也应该，对你的好仍存在，好先生与爱情竞赛，好先生太过难被爱，始终相信你存在故我在、哦哦哦哦、原来奉献多多少少依然徒劳，两个世界也分开，最固执感情无奈，一起相处有权任性，不会有权 被蜜蜂可能都是感情寄生族，他寄生了在那个印度男士的 pat pat 那个位置， 你这样、啊那个男士应该觉得自己我真的好甜啦、 啊、蜜桃团 、啊、 代表他有蜜桃团， 喂呀现在兴奋蜜桃，你唔可以唔可以加嗰个男人嗰条 咩啊？女士条赞美嚟嘅呢个， 赞美嚟噶，大家小心啦，继续留意天气情况啦，听日再见， 拜拜。